南，大约230公里，越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最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铁路交通啦，荃湾线列车服务而家全线暂停，除咗美孚丽景站仍然开放之外啦，其他嘅荃湾线车站都需要关闭噶。另外，港铁香港大学站、西营盘、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尖东、乐富、黄大仙、钻石山、油麻地、旺角、太子、荃湾西、沙田。第一城站、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元朗同埋屯门站都已经关闭。咁轻铁方面咧，505、507、614P、615P 线系暂停服务噶。751线而家来往天日至到兆康站。610、614、615线改道，以塘坊村站系作为终点站。屯门港铁巴士方面，506和 K51 暂停服务， K52 线维持龙鼓滩至到轻铁蝴蝶站的服务。机场快线方面，九龙站、青衣站、博览馆站列车服务暂停，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每10分钟一班。另外，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全日暂停，香港站的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之前的90分钟。由市区开去机场和博览馆站和博览馆的各条 E 线巴士服务改为以东涌为终点站。至于由机场和博览馆开出去市区的 E 线巴士服务是会维持正常路线的。机管局呼吁要搭巴士去机场的旅客尽量搭 A 线巴士。电车方面，介乎北角道至到上环文华里之间来回方向暂停服务。巴士方面，多条巴士路线都是暂停，会缩短行驶路线又或者改道行驶，乘客要留意。路面的封路安排方面，现在中环湾仔绕道去博览道、菲林明道去湾仔北、德富道中、金钟道、花园道北行、德富道中东行近北打街、下角道东行近住红棉路、告士打道西行近道老智道、坚拿道天桥北行去告士打道的支路、波斯富街、怡和街、轩尼斯道、百德新街、伊荣街、京士顿街、嘉宁街、基利佐治街、梨园山道、灯笼街和西隧石塘咀出口都要暂时封闭。在九龙长沙环道近住枫树街、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以及弥敦道南行近住亚街老街和狮隧公路南行落去龙翔道的支路都是暂时封闭。新界方面，沙田围路介乎大涌桥路和沙角街、狮子山隧道公路介乎车公庙路和沙田正街的一段、文林路、文礼路、沙田正街、横博街、元和路介乎横博街至沙田乡兆会路、排头街、上和斜路、大涌桥路介乎狮子山隧道公路和沙田乡兆会路的一段、车公庙路、白鹤丁街、怡正里、淡干埔街、沙咀道、众安街、荃湾街市街近大河道、杨屋道近众安街、海坝街、青山公路荃湾段近大河道，以及屯门公路介乎青田路和海荣路的一段是暂时封闭。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挤塞，龙尾彩虹村影响到现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是车多，龙尾芜湖街、新界的屯门明琴路和黄珠路一带呢车多挤塞。最后揸车朋友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常说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实这个世界道和魔的对立就是推进了这个世界。有时甚至同一个人都可以转换角色。广东广西会讲这个常说的话题，魔与道。 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马鼎盛、马恩赐、黄少俊，广东广西。 妈咪，猪仔时间肥了啊。 当然啦，我哋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冷气机、雪柜、悭电胆、洗衣机同抽湿机，所以猪仔前啱帮我哋储起唔少悭到嘅电费。 哦，原来系咁。 仲要留意标签上标明嘅每年耗电量，比较不同型号可以悭几多电费。想知多啲，就睇翻机电工程署网页啦。 认住能源标签，悭电又悭钱。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我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收听2019年10月1号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今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70周年。今早在北京就有这个阅兵仪式，而香港今早都有国庆的酒会。但是去到下午，香港在多区就出现了不同的示威活动，以至到演变成是警民冲突的。今日咧多个地区啦，包括系港岛区啦、黄大仙啦、深水埗啦、荃湾啦、沙田啦、屯门啦，以至到蔓延至到油尖旺等等咧，都出现唔同嘅示威活动咧，以及警员咧就同呢啲嘅示威者爆发啲冲突。先有呢啲嘅示威者咧系堵塞道路啦，有呢啲嘅地区咧系有示威者系投掷一啲嘅燃烧弹以及纵火。屯門咧，亦都有人咧係投擲一啲嘅腐蝕性液體嘅。咁而警員方面咧，就係喺多區咧都有發放過催淚彈啦、橡膠子彈啦、布袋彈啦、海綿彈啦等等。亦都有咧喺金鐘咧有呢個嘅水炮車咧，係噴射一啲嘅有顏色嘅水劑嘅。咁而咧亦都有多區咧有警員咧用一個突擊嘅策略咧，去到制服一啲嘅示威者。咁而其中咧喺油麻地嘅就有一啲嘅报道话咧，有警员咧就系开枪示警，咁而咧荃湾咧亦都有人系怀疑系中枪啊，咁就倒卧喺地上面咧要送院抢救噶。先讲讲咧喺港岛区先啦，咁本身咧就系民阵想申请一个嘅十一游行，由铜锣湾咧行到去中环，咁但系遭到警方反对，上诉亦都被驳回之后咧，今日仍然都有大批嘅市民咧系由铜锣湾出发咧系游行咧就系向住西嘅方向游行噶，咁而咧就系见到喺两点几咧去到呢个遮打道咧，咁啊一啲嘅领头嘅游行人士咧系宣布游行结束之后咧，仍然有部分嘅示威者咧咁就系行去中环方向啦，咁而亦都有嘅一啲嘅示威者咧喺金钟咧就占据咗下角道，咁而咧一啲嘅防暴警察咧就喺中环站嘅出口咧，其中一个出口嗰度咧系发射过橡胶子弹咧同埋发射催泪弹嘅。至於喺黃大仙區咧，咁一啲嘅示威者咧就係霸佔龍翔道啦，以及係蒲崗村道等等嘅一啲嘅路段啦，咁亦都係有啲嘅示威者咧係曾經投擲過汽油彈嘅，咁而警員咧就係到場咧就係發射過催淚彈啦、橡膠子彈啦等等，咁而咧就係亦都有啲嘅突擊策略咧去到制服多名嘅示威者。而现场咧，亦都有黄大仙中心附近嘅一段嘅沙田坳道咧，系有一架电单车起火噶，传嚟一啲嘅爆炸声，要消防去到扑救。 右。至于喺荃湾区咧，咁啲示威者咧先喺沙咀道嗰度集结啦，咁之后咧就系亦都有啲嘅冲突啊，同警员之间有啲嘅冲突。示威者咧就投掷一啲嘅燃烧弹啦，咁而咧喺海霸街啦、喺大河道啦、喺青山公路一啲嘅路段咧，亦都出现一啲警民冲突，有警员咧就发放催泪弹啦，咁而咧后来咧亦都喺大概下昼四点钟嘅时间咧，就有啲报道就话咧有示威者咧系怀疑中弹咧系送院嘅，咁而警方咧有啲消息咧就话喺荃湾嘅海霸街附近咧系发射过实弹。咁而喺沙田區嘅話咧，咁有啲嘅示威者咧，就本來就喺沙田嘅車公廟路嗰度咧，車公廟路嘅係遊行集結啦。咁而咧係後來咧嗰個戰場咧就演變去到好運中心啦。咁有啲嘅示威者咧就係投擲過燃燒彈，咁而有警員咧係向好運中心一啲嘅方向咧係發射過催淚彈咧同埋一啲嘅海綿彈嘅。至於喺深水埗區咧，亦都有一啲嘅警民衝突啦。咁一啲嘅示威者咧就轉移去到咧長沙灣政府合署啊，有啲示威者咧破壞咗呢個嘅政府合署嘅外牆嘅玻璃，兼且咧就將一啲嘅燃燒物咧投擲入去大樓入邊咧係起火，令到咧佢個大樓嘅自動灑水系統咧係啟動咗噶。咁而屯門咧亦都係有啲嘅示威者喺政府合署外面集結啦，亦都有啲示威者咧係向警察投擲一啲嘅雜物啦，亦都係有啲嘅腐蝕液體咧喺現場係發現到噶。咁而咧就係港鐵方面咧，港鐵咧就喺下晝咧係兩點幾開始咧，亦都係宣布啦，由於咧各區咧就有公眾活動進行啦，咁所以經過風險評估啊，同埋同政府部門商討之後咧，咁就係咧係逐一係關閉咧多個嘅港鐵站嘅，到而家咧已經超過咧20个港鐵站咧係關閉咗，咁而咧喺下晝3点几嘅時候咧，港鐵嘅荃灣線咧亦都係暫停服務嘅。各位听众听到呢度嘅时候，唔知道你身处喺乜嘢地方，又或者系你哋今日系嘅有啲咩嘅活动啦？大家嘅出行啊，或者系安全有冇啲乜嘢嘅感想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1号，因应多区公众活动，港铁多个车站朝早起关闭，列车唔停相关车站。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认为安排合适， 亦都系参考咗啲系风险评估。我哋相信咧呢个安排咧系对香港整体市民啊，以至咧系所有有关嘅人士咧，都系一个好嘅处理嘅方法嚟嘅。 朝早7点半，社民连成员喺湾仔示威，游行前往金紫荆广场期间，同相反意见人士推撞，警方一度施放胡椒喷雾，并且制服最少2个人。8点，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及酒会，嘉宾移师室内观看升旗仪式。处理行政长官张建中致辞嘅时候话，部分激进示威者嘅行为令本地经济雪上加霜。 广大市民对于呢个陌生嘅香港感到震惊同埋伤心，迫切咁期望可以尽快走出目前呢个困局。 9点，守护香港大联盟发起国庆全民护旗行动，几十人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唱国歌，召集人黄英豪 恳请大家在国庆的日子呢，不要作出违法的行为，不要作出暴力冲击的行为，不要作出污损国旗的行为。 11点，警方话寻日至到凌晨展开行动，搜获一批可以制造汽油弹的材料，一共拉了16个人，涉嫌参与非法集会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陈少祥， 咁有关的汽油弹咧，相信已经曾经在较早前的公众活动啦，或者可能在未来的公众活动里面使用。 下午1点半，几个民主派人士以个人名义承接民阵原本的游行路线，游行队伍2点半左右到达遮打道的终点之后，宣布游行结束。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 由風，自由風，今日傾傾咧就係國慶七十週年嘅日子咧，香港咧今日就多個地區咧都出現咗一啲嘅示威活動啦，兼且咧就演變成多區嘅警民衝突啦。而港鐵咧都宣布咧，因為一啲嘅公眾活動嘅關係咧，荃灣線係暫停服務啦，亦都有多個超過20個嘅港鐵站咧，今日咧係要關閉嘅。各位今日大家做緊啲乜嘢呢？係有冇話係出門嘅時候遇到咩嘅問題呢？或者對於今日嘅示威活動，大家有咩嘅諗法？國慶日有咩諗法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我哋今日自由風，自由風呢亦都有啲同事呢喺一啲嘅示威現場呢同我哋做一啲嘅現場報道㗎。而家電話旁邊呢就有我哋嘅同事高福慧，佢喺沙田正街嗰度㗎。高福慧。 係陸宇光你好。 係，請你講下你而家嘅位置同埋現場情況。 我而家位置咧就喺沙田正街，近住咧呢个沙田嘅新城市广场三期啊。其实咧喺我啱啱嚟到嘅时候咧，示威者咧喺沙田正街一带咧已经设置咗多个路障，同埋咧系喺嗰度咧去预备咗好多一啲攻击嘅工具，例如系有颜料嘅水弹啦，或者一啲汽油弹咁样样。佢哋一度咧头先系喺元和路一帶去到對峙嘅，咁咧而且咧亦都係僵持咗一個非常之長嘅情況。剛才咧係呢個示威者咧不斷從橋面咧係向地下咧係掟出好多嘅汽油彈、磚塊等等嘅物資，嘗試咧去攻擊警察。但係由於個距離咧拉得比較遠嘅關係咧，警察咧一路咧都係向住地面啦，或者咧係这个好运中心的一楼呢是射催泪弹或者是一些橡胶子弹去还击，一路呢没有一个推进的情况。直到示威者呢刚才大概在半个钟头之前呢尝试开始向前推进，咁呢突然呢就有一队的俗称速龙小队的警方部队呢是经过沙田大会堂方向呢从后去包抄这个示威者，甚至呢有一些速龙小队呢是上了桥面那里呢嘗試做一些拘捕或者驅散的行動，所以呢他們才轉入政界。其實呢我現在眼前呢見到他們在沙田政街或者是沙田新城市廣場三期和帝都酒店附近呢是進行一個巷戰的，見到警察不斷向前推進，而示威者呢是不斷後退。目前呢因為催淚彈的濃度非常之高，所以呢見到有一啲如果裝備唔係好足夠嘅現場嘅居民或者係一啲保安員咧，其實佢哋都係攞住個毛巾咧冚住自己塊面，或者咧嘗試喺附近嘅商場躲避。不過由於附近好多商鋪都已經閂咗門啦，咁所以咧個情況都係非常混亂啊，盧宇光。 係，以你所見咧，其實催淚彈嗰個數量咧係多到點樣？ 頭先佢哋喺元和路一帶佈置嘅時候咧。个催泪弹数量是非常非常之多啊，差不多每隔十零秒就会听到两二三下的催泪弹的声响。我见到有一些平时有来采访的行家都说，今日即使是带着一个双泪嘴的猪嘴呢都好像没什么用感。而即使那个情况稍微平息一些呢，我们除低个猪嘴呢马上就会觉得非常之涩眼和渴喉。自己咧都有三次咧係有救護員幫手咧，先至係勉強可以繼續工作，因為剛才都真係個濃度係非常之高啊喺現場。 嗯，其實你以你所見係咪即係話警方係比較多用一啲嘅唔同嘅子彈類嘅武器多過係真係一啲嘅埋身嘅制服嘅行動？ 特別是呢，因為剛才在元和路一帶呢，示威者聚集在好運中心的二樓和呢是橋上面，所以呢他們不斷呢能夠有個制空的優勢呢去到向地面投擲一些石塊，或者甚至呢我見到是有人從二樓呢拉出一些水喉呢去嘗試灌溉在地面的著了火的一些催淚彈。所以呢可以說其實警方呢都刻意和示威者保持一個距離，而就選擇咧用一啲比較遠程嘅攻擊。咁其實你頭先提到話，橡膠子彈呢個問題咧，我頭先喺好運中心嘅二樓上面咧，都執到好多枚嘅一啲橡膠子彈。咁同埋咧喺我採訪期間咧，警方都係有向 討論中心的二樓那裡去到開槍，那那些橡膠子彈一旦射了進去那個的樓層那裡，它是在那些牆面那裡不斷地反射，造成當下的聲響，所以現場的記者和小威者都是唯有是踎低去閃避，因為就很怕那些子彈是會誤傷到現場的記者。 你見現場咧，就警方有冇話拘捕幾多人，或者係現場有冇人受傷咧？ 暫時喺我企嘅位置咧，就仲未見到有示威者係被拘捕。至於受傷方面咧，主要就係因為催淚彈而感覺到不適嘅示威者同埋一啲民眾咧，係非常非常之多啊！咁剛才講過啦，即使喺一啲比較平靜嘅時間咧。如果你除低个眼罩或者个猪嘴咧，都会即时感觉到比较辛苦同埋比较刺痛啊！嗰啲眼同埋喉咙嘅部位。 嗯 ，OK， 好啊，唔该晒高福伟啊，亦都要喺现场咧系要小心安全啦。唔该晒我哋嘅同事喺出面嘅报道。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大家对于今日嘅示威活动啊，以及系一啲嘅警民冲突、警方嘅处理手法、国庆日等等，有咩谂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再讲一个嘅特别嘅交通消息啦。港铁宣布咧，兆康站已经关闭吓，港铁嘅兆康站已经关闭，请大家留意啦。我哋电话1872311，听听我哋嘅听众嘅意见。电话旁边有范女士，范女士。 喂，我是住海霸鸡的。 是，请讲。 海霸鸡那条村呢，他放催泪弹，全部都是老人家住的。你警察做事真是懂放催泪弹，不懂用第二个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吗？ 嗯。你自己是你自己有没有受到催泪烟的影响？ 我自己有啊，一开门回家，哇，那些催泪烟刺眼到的，很难顶的，会死人的，真的。 嗯，咁 你警方用纳税人嗰啲钱嚟买呢啲嘢嚟整香港市民，你话警方做啱唔啱啊？林郑点解唔落台啊？ 嗯，咁你以及另外一啲嘅街坊或者朋友，点样去到急救或者处理啊？ 去到急救咧，嗰啲咧示威者有啲仲好严重嘅，佢用清水同埋嗰啲眼水咧嚟洗眼咯。好惨噶，嗰班后生仔。 嗯，但有啲亦都有啲人话，其实今次示威者一啲嘅示威活动都用上咗唔少武力啊，包括系掟一啲嘅燃烧弹啊，以及系纵火等等。你又点睇咧？ 唔系啊，冇人啊，消防员都喺嗰度，佢警方都放催泪弹，你嘥呢啲催泪弹做乜嘢？都冇示威者，一个示威者都冇，你警方系咪？喐啲用示威用催泪弹嚟对香港市民啊！ 嗯，好， 好残忍啊！咁样啊， 明白，多谢。嗯， 同埋仲有一个港铁，你全部山寨，你不如停港铁，叫香港全香港人以后唔好搭港铁，系、 嗯、 咪都闩门？ Okay, 你全部所有嘢封制，叫香港市民点逃生啊 ？OK， 好， 多谢。叫香港市民死。 好多谢范女士的电话吓，咁啊，刚才范女士就话自己住在荃湾的海霸街啦吓。我哋有下一位听众有陈小姐，陈小姐， 系你好， 系你好，请讲， 系你好。我而家喺呢个北部道中的中华香港站嗰个位地站，系啊。咁头先我见到就咁，我准备翻屋企噶啦，行路。咁點知就見到有幾廿架警車行咁過嚟，有啲係私家車，私家車上面全部都係嗰啲黑色衫包住剃頭嘅。咁我就引低咗少少短片，跟住我嗰陣時我冇諗過佢哋會突然間停低之後，就見到對面有幾個就即係啲後生仔，見到佢哋到停咗車之後就走。咁走咧，咁有幾個咧就。即可能自己慣低咗自己，咁啱啱喺香港站個地鐵站嗰個位咧，就有兩三個係俾佢哋捉咗，捉咗之後，咁又冇記者引低佢，咁我就大聲喺度同佢哋講話，叫佢快啲走，快啲走。咁突然間就有個防暴嘅嗰個就攞支槍指住我，叫我冇出聲，冇講嘢。即係我嗰時我嚇到我係好驚啊，我係好恐怖，係幾廿格啊！ 当时你唔好意思，陈小姐，你当时有冇其实系咪参与紧示威，还是系你系 我冇啊，我喺呢度肥，我呢度翻屋企，因为我冇， okay. 因为冇车啦，冇车翻屋企噶啦。 嗯， 系啊。 咁后来咧？后来咧？吓，后来点样？ 后来就因为佢咁样，即系成佢哋落晒车，因为落咗车之后，佢我系叫佢哋走啊嘛，咁佢哋好多就即系落咗车之后，即系可能睇住我，叫我哋冇叫我冇讲嘢，其中一个就指住我，咁我唔敢出声啦，佢攞住枪指住我。 嗯嗯 okay, 我仲唔惊啊！ 咁你对于见到嘅事有咩嘅感觉啊？ 即系我觉得唔知佢哋呢几个小朋友会点样啦，因为冇记嘅人到啊！我系饮咗少少短片，我睇，但系后边捉嗰啲我饮唔到，我惊到我自己对脚系好软，系即系因为所有嘅交通系真系停咗啊！我冇办法翻到屋企，所以我系特我谂住自己行路翻屋企咋。 OK。 点解可以做到咁样啊？即系， 小朋友乜 都冇做过喎、 啊。咁计讲，你系要系翻到边度嘅屋企 啊？我因为我系住西环嘅，咁、 嗯、 我系啊，咁我谂住西环嘅话，我喺呢个位冇车坐噶嘛，行翻去咯。 好，唔该吓，多谢陈小姐嘅电话。我哋电话1872311，翻嚟咧继续会听大家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荃湾大河道下午近4:00，有示威者怀疑中枪倒地，他左边胸口位置有血迹，有传媒拍摄到他倒地之后不断大叫，心口好痛。他送院的时候需要戴上氧气罩，由担架送上救护车，送院急救。警方消息说，现场开过实弹枪。警员在他身旁检获一个蓝色的怀疑自制胶盾牌。警方在深水埗驱散示威者，大批的防暴警察由长沙环道沿住钦州街往元州街方向推进，沿途发射10多枚的催泪弹。一批身穿黑衣、头盔和护甲的人士较早时破坏长沙环政府合署地下的玻璃幕墙，有人用罐装汽油火枪燃烧政府合署地下的杂物，亦都有人用铁棍等击毁交通灯柱，有人用油漆在铁闸喷字，现场有人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警方下午4:00再在农场道展开驱散行动，大批手持盾牌和全副装备的防暴警察越过分隔行车线的石驳，驱散占据道路的示威者。行动期间，警方再度施放催泪弹，有警员怀疑受伤，需要由其他的警员搀扶离开，有示威者就被警员制服。警方再次在沙田驱散示威者，防暴警察在下午大约5:00在新城市广场和希尔顿中心的沙田正街发射多枚的催泪弹，示威者投掷燃烧弹和杂物还击。较早的时候，防暴警察亦都向聚集在元和路的示威者施放多枚催泪弹，示威者就在好运中心的平台向警方投掷汽油弹还击。示威者一度举起雨伞，并且以拆毁的座椅作掩护，向警察的方向推进，并且向警方投掷砖头等的物品。警方一连两日在全港各区采取行动，捣破多个怀疑用作制造汽油弹和爆炸品的处所，检获大量的攻击性武器、危险品原材料和装备物资，拘捕51人，年龄介乎15至44岁，分别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非法集结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等，并且怀疑和近日的示威活动有关。警方检获的物品包括白电油、天拿水、化学粉末和不同种类的攻击性武器，包括接刀、弹叉、钢珠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一啲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现时咧，荃湾线列车服务系全线暂停，除咗美孚、丽景站仍然开放之外，其他荃湾线嘅车站咧都系需要关闭噶。咁另外，港铁嘅香港大学站、西营盘、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尖东、乐富、黄大仙、钻石山、油麻地、旺角、太子、荃湾西、沙田。第一城站、车公庙站、沙田围站、兆康、元朗同埋屯门站咧，都系需要关闭噶。乘客请你改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喺轻铁方面咧，现时505号线、507、614P 同埋615P 线咧，都系暂停服务。751线咧，现时来往天日至到天水围站；610、614、615线咧，来往元朗站至到塘坊村站。屯门轻铁巴士方面咧，506同埋 K51 号线系暂停服务 ，K52 号线咧维持龙鼓滩至到蝴蝶站嘅服务。机场快线现时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列车服务暂停，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每10分钟一班。电车方面咧，介乎北角道至到上环文华里之间来回方向暂停服务。现时多条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暂停，路线需要缩短或者系改道行驶。在封路方面，港岛区现时中环湾仔绕道去博览道方向、菲林明道去湾仔北方向、德富道中、金钟道、花园道北行、德富道中东行近住北大街一段、下角道东行近住红棉路一段、告士打道西行近住道路之道、坚拿道天桥北行去告士打道的支路、博士富街、怡和街、轩尼斯道、百德新街、伊荣街、京士顿街、嘉宁街、基利佐治街、利源山道、灯笼街和西隧的石塘咀出口都是暂时封闭。在九龙区方面，现时长沙环道近枫树街一段、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弥敦道南行近住亚街老街和思瑞公路南行落龙翔道的支路都是暂时封闭。在新界区方面，沙田围路介乎大涌桥路至到沙角街一段、牛皮沙街、狮子山隧道公路介乎车公庙路至到沙田正街一段、文林路、文礼路、沙田正街、环博街、元和路介乎环博街至到沙田乡事会路、排头街、上和斜路、大涌桥路介乎思瑞公路至到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公庙路、白鹤丁街、怡正里、淡江埔街、沙咀道、众安街、荃湾街市街近大河道、杨屋道近众安街、海霸街、青山公路荃湾段近大河道一段，以及屯门公路介乎青田路至到海荣路一段都是暂时封闭。啱啱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啦，港铁的石门站亦都是需要暂时关闭。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特首林郑月娥举行社区对话会，出席者梁先生， 其实可以说是各说各话，支持定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市民就继续讲这件事啦。咁特首亦都继续讲翻佢要讲嘅嘢。 出席者郑小姐， 我哋真系一个平民百姓讲嘅话，系咪佢哋真系会听咧？做一啲嘢咧，都预咗佢都系答嗰啲嘢噶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2019年4月1号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 0.06%， 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今日咧就系国庆70周年嘅日子，而咧今日香港咧多个地区咧都出现咗示威活动咧，以及系警民冲突嘅。今日警方多次施放一啲嘅催泪烟啦，同埋唔同嘅子弹。大家点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黄先生，黄先生， 系 好，系请讲。 系我姓黄嘅， 系 咁我就今日晏昼其实嚟讲咧，都真系，我呢边钻石山呢边咧就真系好烟雾弥漫啦，同埋一样嘢先啦，真系 啊，啲催淚煙，即係我呢邊其實都深受其害嘅，真 係。係，你係喺屋企裏面啦，定係喺街上面定邊度咧？ 街上邊我都有落過街嘅，因為我頭先都喺管理處嗰邊上嚟。其實而家我都唔明白點解可以喺管理處嗰度咧，都即係都聞到嗰啲催淚煙啊、催淚彈嗰啲咁嘅氣味。咁同埋一樣嘢啦，咁就晏晝兩點半開始已經係咁放催淚彈嗰啲咁嘅嘢嘅。咁班示威者其實你要講咧，都係圍住我哋呢邊鑽石山星河名居嗰頭附近嗰條農場度喺度示威啊，跟住集會嗰啲咁。咁而我頭先所知咧，了解過咧，好似港鐵嗰邊咧都好似俾人哋破壞嘅，即係喺鑽石山站嗰度。 嗯， 系啦，咁但系嚟到讲一样嘢先啦，我就真系觉得真系今次真系放得夸张咗少少，啲催泪弹真系放咗好多， 嗯， 同埋一样嘢啦，我哋呢边其实都已经系隔住咗嗰个商场啊，即系都有一段距离，同埋条农场道都有一段距离嘅。咁但係咧都可以聞到咧，由農場道嗰邊射過嚟嗰啲咩催淚彈嘅煙啊，都聞到。咁我哋呢邊咧就直頭咧已經開始街上邊咧啲人咧開始咧係陸陸續續係要戴口罩，先至可以行到路嗰啲。因為其實你講真係鑽石山呢邊咧應該真係而家頭先我落街嘅狀況嚟睇咧。真系唔戴口罩咧，系唔得嘅。 OK， 好，唔该晒。 催淚彈、催淚煙真系好劲。 系，唔该晒黄先生，多谢你嘅电话吓。我哋电话1872311，继续听大家嘅来电。我哋另一位同事陈浩之咧，就喺黄大仙嘅现场嘅，交俾陈浩之。陈浩之， 陆宇光你好。 你好，讲下你嘅位置同埋现场情况。 系，我而家咧其实就喺黄大仙中心嘅对开位置咧，就系、是面向住农场道嘅方向嘅。而喺我后边咧就系、是、正德街。 嗯，系现场情况系发生紧咩事啊？ 现场情况咧，其实刚才咧已经警方咧经过几轮清场之后咧，已经系唔系太见到咧有示威者系聚集噶啦。咁讲翻大概四点左右嘅时间咧，我系落到去农场道嘅方向咧。其实农场道当时咧嘅兩條行車線咧，亦都係俾示威者咧以路障咧係圍封嘅。咁好快咧，喺大概四點半鐘嘅時候咧，警方有防暴裝備嘅警察咧，就已經係到場咧，咁就係施放咗多輪嘅催淚彈咧，係去驅散示威者嘅。咁示威者咧，本來咧其實咧係喺呢一個黃大仙總站、黃大仙巴士總站嗰度咧係聚集嘅。咁附近咧當時亦都係。有唔少人係喺巴士站外邊咧，係去掘磚啦，咁亦都係咧有掉汽油彈咧向警方嗰方面去還擊嘅。咁喺經過咧幾輪嘅警方推進之下咧，示威者咧就慢慢咧就退到去黃大仙正德街啦，以及係咧往係呢個農場道往荃灣嘅方向嗰度咧係散去嘅。咁其實頭先咧喺四點半鐘嘅一啲警方嘅驅散行動嘅時候咧，都留意到咧，警方其實係喺五至十分鐘入面咧，十分之密集咁樣咧去使用催淚煙嘅。咁當時咧其實仍然有唔市民咧係喺附近嘅，因為咧當示威者堵路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巴士咧就係、是、停泊咗喺黃大仙中心外面嘅巴士站啦。咁咧，而一啲市民咧，其實係被係唔能夠落車，或者即係唔能夠繼續係佢哋嘅行程，咁係被困喺附近。咁佢哋咧係完全冇任何嘅裝備，亦都可以見到咧，不時見到有啲咧喺經過嘅市民咧，佢哋係有啲可能係買完餸啦，攞住道菜，攞住袋菜咁啦，但係咧都被一啲催淚煙咧係。喺冇裝備嘅情況之下咧，亦都係攻到咧，其實成個鼻啊，甚至塊面咧，都係紅曬，只係咧攞住啲紙巾咧，係去遮住嘅啫。咁喺一輪嘅推進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啱啱嘅時候咧，警方咧就將喺推進行動嘅時候拘捕嘅示威者咧，咁就已經押咗上警車，而警車咧就開走咗噶啦。不過我哋見到咧，現場咧農場道咧就仍然咧係封緊嘅，因為咧示威者所架設嘅一啲鐵馬咧係都係未移開嘅。 嗯， 咁以你所見咧，即係頭先我同沙田嘅高福偉咧就傾咗，比較多咧係用一啲嘅子彈嘅方法咧，去到一啲遠距離嘅驅散啦。黃大仙嘅情況又係點咧？多唔多埋身嘅一啲制服咧？ 其實咧喺四點半鐘嘅首輪嘅一啲驅散行動嘅時候咧，都有一堆防暴警咧係有埋身去制服咗好一堆喺農場道中間去聚集嘅示威者，而當時咧其實亦都係有使用咧疑似係布袋彈或者係橡膠子彈嘅槍械嘅，咁喺地下度咧亦都係可以揾到相關嘅彈殼啦，咁所以其實亦都係有去埋身，亦都係有用盾牌同埋去警棍咧係去制服示威者嘅。不過亦都喺度想提一點，就係頭先咧，亦都係有一班嘅記者嘅朋友啦，我哋同一班記者朋友咧，係曾經咧想咧去警方比較推進去往荃灣嘅龍翔道嘅方向咧，亦都係想了解翻佢制服示威者嘅情況。咁但係咧，現場嘅警員咧喺記者已經係距離都十米以外咧，就已經不斷咁樣嗌，就係記者唔可以再埋嚟，如果唔係咧就即刻開槍，亦都係用槍咧去指住記者要。在一个非常之远的距离才是肯才可以采访的样 子。从电视画面都看到呢，黄大仙有好几处的火头是出现过的，包括黄大仙中心近这个沙田坳道的地方啊，以及即一些路上面都出现过一些火头，你自己有观察到什么？ 其實頭先咧喺個混亂平息咗之後咧，都見到咧黃大仙巴士總站外邊嘅一啲電單車泊位咧，其實係有啲電單車咧係全部都係被焚毀嘅。咁但係就未睇到佢究竟係咩原因去，或者係咩人去放火去焚毀啦。咁而較早前咧，大家會見到咧龍翔道嘅黃大仙地鐵站出邊咧嘅一啲疑似係通風設施咧，其實都係有冒出大量嘅黑煙。咁嗰度咧亦都係有一啲火頭喺度噶，咁其實消防員咧喺較早前咧都有嘗試過咧係希望係過嚟救火，但係咧就喺示威者嘅路障之下咧，就嗰架車咧就未能夠去靠近，最後咧其實應該係有附近嘅一啲疑似係員工咁就攞咗一啲花灑咧去救，暫時咧係救熄咗嗰啲通風設施嘅一啲火頭。 好啊，唔该晒陈浩之啊，亦都系请你系小心现场嘅安全啦，多谢晒陈浩之。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啊，今日大家做紧啲乜嘢咧？会唔会喺都对于今日嘅示威活动啊，以至到警民嘅冲突咧，有啲咩嘅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 子豪呢度做乜嘢啊 ？Jack 豪剪片啊，用嚟参加有声好书全港中学生声演比赛2020啊！ 你知道系全日制注册中学嘅学生先可以参与噶嗬？ 我知道，我仲知道分咗粤语组同埋普通话组添。 咁你知唔知个比赛延长咗报名截止时间去到10月4日下昼5:30啊？ 我知道啊，所以咪拍片咯。 你都唔系中学生， 我唔系啊，我表弟嚟啫嘛。 咁似样嘅，点都好咧，记得快啲放上有声好书网页 rthk.hk/audiobook 啊！ 哈尔邓尼茨，希特拉嘅海军总司令，亦系建立德国潜艇舰队嘅推手。因为德国喺一战被击败，佢誓要为国家一雪前耻。二战期间，邓尼茨公然违反战争法，无差别袭击大西洋嘅船只。喺纽伦堡嘅审判中，佢话自己只系跟柯打办事。佢咁讲，又可唔可以合理化佢嘅暴行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47，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今日咧就系国庆日啦，咁啊多区都爆发一啲嘅示威活动啦，以及系警方出现一啲嘅驱散、拘捕嘅行动。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嘉宾，就系新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容海恩你好 ，Hello， 你好。 嗱，对于今日国庆日啦，国庆70周年啦，咁好多地区都爆发一啲嘅示威活动啊，咁一啲示威者都有一啲嘅投掷嘅燃烧弹啊，以及系堵塞道路啊，同埋纵火等等嘅活动，你点睇？ 我觉得情况都几严重嘅，因为大部分即系好多个地铁站而家都关闭咗啦。 市民當然出行唔方便，但係真係有好大危險咯。即係見到有燃燒彈啊，跟住有警員亦都喺兩三區嗰度開槍，希望即係驅散到示威者，或者佢哋自己亦都係有人身嘅即係危急嘅情況。咁啊，亦都見到有市民打警察啦，咁樣都個衝突其實都嚴重咯。 你刚才讲到咧，就系警察嘅行动啦，以及港铁咧就关闭一啲嘅车站，其实都有啲争议喎喺社会上面，因为即系头先我哋都做咗啲嘅有啲同事喺一啲嘅示威现场做报道啦，亦都有啲嘅听众打电话上嚟，觉得今次咧系警察喺驱散行动里面用嘅催泪弹数量咧。好似係比往市多啲啲，即係令到咧好多即係譬如冇裝備嘅一啲普通市民咧，都係受到波及，民居受到波及。 我相信如果你一多咗催淚彈嘅數目咧，即係影響市民一定係有大影響嘅。你始終香港咁細，即係啲樓啊咁密咧，你一放催淚彈係一定會影響到民居同埋附近嘅居民啦。即係呢個我覺得都係。無可奈何去使用，即係我都認為，如果警察唔係見到有咁嘅需要，佢唔會亂用咯。即係你唔係見到或者有示威者或者暴徒喺度咁衝擊得咁嚴重啊，咁即係我覺得今次係真係無可奈何要放咁多催淚彈咯。 對於國慶日出現咁樣嘅情況，你有咩感覺咧？ 即係身為一個香港人，亦都係中國人啦，即係睇到真係非常傷心嘅。即係今朝，譬如我哋今朝去咗會展嗰度睇升旗啦，跟住翻屋企亦都有睇國慶節目啦，即係喺北京嘅節目啦。兩個對比係非常之大，即係香港要喺一個會展喺室內入面睇升旗，但係同北京嘅感覺完全唔同，亦都聽見社區入面爆發咗咁多呢啲衝突聽見唔係慶祝國慶嘅事嘅典禮嚟嘅，全部都係嗌口號啊，或者係一啲傷害香港人嘅説話，即係我自己覺得好即係好傷心咯咁樣。 OK， 容海欣，我要暫停一陣先，因為要讀一個嘅特別交通消息啊。咁就係咧輕鐵嘅505、507、610、614、614P、615、615P、751咧嘅呢啲嘅線路咧都係暫停服務噶。咁而咧係設有特別路線751P 就行走天日、天富、頌富、翠湖、天榮、銀座、天湖、天池同埋天水圍站嘅，咁而705、706同埋761P 咧，暫時就維持正常嘅服務噶。容海欣嗱，都想同你傾翻咧，即係有啲嘅示威者咧嚇，都認為咧今日係國慶日啦，咁但係佢哋有個口號就話，即係只有即係沒有國慶，只有國殇啊！即係亦都將一啲嘅不滿嘅情緒咧，都係指向咧中央政府啊，對於一啲嘅中國嘅一啲國旗啊，以至係國徽啊，咁亦都係做一啲嘅改圖啦，做一啲嘅意見嘅表達，你點睇咧？ 我覺得而家成個逃犯條例嘅風波，其實都係對中央嘅不滿，即係由一開始就開始演變咗成為對中央嘅不滿，並唔係單單對香港政府或者佢嘅施政啊、佢嘅管治能力啊有一個質疑啦。但係即係而今日佢選擇，當然啦，今日係國慶日啦，佢當然即係市民如果係真係對中央有意見嘅話，一定係會響今日嚟做一個。即係宣泄嘅行為，咁理解嘅，但係真係我覺得係對自己香港人，對我哋中國完全係大不敬咯。 你覺得件事件，即係譬如示威者理解到而家特區政府嘅管治啦，香港嘅一個而家嘅情況，可能會係即係同中央政府都有啲關係嘅時候，你自己點睇？同唔同意咧？ 如果你话赖落去中央，我觉得真系远咗啲。但系你话系市民对中央有意见嘅，即系我觉得小意见系可以，但系系咪用啲咁嘅方式，系咪用暴力或者用一啲非法嘅行为去处理？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有质疑同埋好有商榷余地啦。即系无论你系点样有不满，应该用一个和平理性嘅方法去表达自己嘅意见，就唔系去做一啲伤害香港或者系。傷害到其他香港市民的一個行為咯， okay. 尤其是今日當然大部分遊行都是沒有發出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啦，所有遊行都是非法的啦。咁如果市民都是參與在內的， 自己亦都係做一個非法行為嘅，咁我唔覺得咁樣係對香港好。 好啦，頭先亦都傾到話港鐵嘅安排嘅，因為而家港鐵咧都係停止咗荃灣線嘅服務啦，亦都係咧係成廿幾個嘅港鐵站咧都係宣布關閉嘅。咁有啲人都係認為咧，其實咁樣做咧，亦都對於真正有出行需要嘅市民嚟講係構成一啲不便嘅。咁亦都係有啲人懷疑，即係究竟係咪呢個做法係咪叫做配合一啲警方嘅行動咧？你又點睇咧？好似真係今次未試過關閉咁多個港鐵站啊！ 是啊，見到港島啊、觀塘、荃灣、西鐵、東鐵、馬鞍山線都閂埋。我就認為是因為當即係佢每一區而家自己都有一啲嘅示威行動，亦都係一啲暴力行為，會唔會係真係影響到或者係令到人身有安全啊？即係見到佢哋係掟嘢啊、燒嘢啊咁樣，燒地鐵站咁樣。咁其實如果選擇而家去出行嘅話，其實真係有啲危險。我見到其實頭先陸生你都讀咗啲巴士線，亦都係停駛啦。即係唔單單係地鐵咯，即係而家見到市面或者係道路上係啦，道路上係有一啲嘅有一啲嘅危險喺度。即係我如果即係真係未必會選擇喺而家時候出行，都係會關注翻自己人身安全。 Okay. 好，唔該曬容海恩啊，容海恩就係 唔該曬， 容海恩就係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有同事咧就而家喺港島區灣仔嗰邊啊，咁亦都交俾喺灣仔嘅何立賢講下現場情況。何立賢， 係聽到陸宇光你好， 請你講下而家嘅位置同埋現場情況。 是我現在在灣仔堅尼斯道和市超域道交界英皇集團中心對出那裡的，那這裡呢就有一班的示威者集結在這裡，而其實有一班比較前線的示威者就去了前一個街口，即是堅尼斯道和菲林明道交界那裡呢，就是捉了一個的捉了一個位置在那裡，因為那裡呢就有警察啦、水炮車啦和一班的防暴啊速龍小隊都在那裡集結了的，所以呢他們就一班比較後少少的示威者就集了在我現在這個位置上呢，就主要是用人演傳的物資上去前面的位置的。 是那見到有沒有多不多衝突發生呢？ 是其實呢在港島區的衝突呢在下午四點左右就發生的，率先有衝突的位置呢就是中下角道的位置，在大概四點零鐘左右有一班示威者就開始在下角道那裡集結了，然之後呢警方呢就是出了一些的勸告之後呢就施放了催淚彈以及是水炮車呢，都是出動了去射了一些的藍色水劑出到來的，而當時呢下角道是非常之混亂，因為是警方是不斷都是施放催淚彈，而在我現場所見是沒有見到他們有舉到黑旗的。之後呢在下角道施放了一輪的催淚彈之後呢那些示威者就開始撤退到金鐘道，即是電車路近住高等法院門外的一個地方那裡，這樣呢就他們在那裡集結了一段時間，亦都是捉起了一些路障啊，同埋係即係有一啲縱火咁樣，就希望係阻止警方嚟到嘅。之後過咗冇幾耐啦，大概喺五點前左右啦，警方就喺個位置咧都係出咗水炮車。如果個水炮車咧不斷係射藍色水劑嘅時候咧，後面係有好大班嘅防暴警察啦，同埋速龍小隊係尾隨住，亦都係施放催淚彈，咁就一路係出使嗰啲嘅示威者咧，就一路向後退，退到嚟灣仔我近住我呢個位置嘅。 其实睇翻今日嘅港岛区嘅情况咧，咁先系有一啲嘅游行人士咧，想由铜锣湾咧行到去中环啦，咁但系后来咧都有部分嘅示威者系想行去呢个西区中联办嘅位置咧，咁点解之后会演变成去到金钟同湾仔嘅冲突咧？ 系冇错，其实咧佢哋系由铜锣湾出发之后咧，咁就一路系行到中环嘅，去到過咗遮打花園冇幾耐之後咧，我就見到呢個李卓人啦，以及係陳浩桓咧，就喺現場就話遊行結束啦，跟住就呼籲一啲嘅市民係離開，但係咧就有好一班嘅示威者咧就一路繼續向前行，向中環上環嘅方向繼續行，咁就係行到去近住中聯辦嗰個方向，已經係近住中聯辦門口噶啦，都跟到，咁咧佢哋就突然因為咧。就話見到水炮車，跟住就呼籲現場嘅人士後退， 咁當時大概係三點半鐘左右啦，咁佢哋就決定咧一路由中聯辦後退，後退到去下角道嘅嗰個位置，跟住就發生頭先所講嘅一連串嘅衝突事件啦。 嗯。而你所見咧，現場軒尼斯道咧好多商鋪啦，啲商鋪情況點樣？ 現場嘅商鋪咧，其實絕大部分都係落咗閘嘅啦，即係見到有一啲嘅報紙攤檔啦，都係仲有開門，咁就即係買一啲水啊等等啦，咁都係比較多少喺嗰度買嘅。其實呢一刻咧，見到市超域道交界嗰度咧，地下嘅一啲地磚咧，小姐呢一刻係特審嗰度嘅地磚係拾起上嚟㗎。講翻頭先你所問到嘅商鋪，見到兩邊嘅商鋪都係大致係閂咗啦，只有零星嘅一啲便利店啊有開嘅啫，大絕部分都係閂咗。而其實喺港島區整個晏晝遊行路線嘅兩邊嘅街道嘅商鋪咧，十居其九都係已經閂咗門㗎啦。 好，唔該曬我哋喺灣仔嘅同事何立賢咧，亦都請你係注意安全啦，多謝曬何立賢。咁我哋都睇翻咧，有啲人又關心翻咧，係喺荃灣中槍嘅一名人士嘅情況啦。咁根據一啲報道話咧，那個中槍者咧就係之後送咗去瑪嘉烈醫院嗰度救治，係情況危殆噶。有啲嘅現場消息就話咧，傷者係一名中五學生，送院時清醒噶。咁而亦都有啲嘅報道話咧，警方消息係確認咧有警員喺荃灣。是开了实弹枪，有一名的示威者是左胸中弹的。而亦都见到香港大学的校园电视拍到一些片段，显示有些示威者当时在警员背后就挥一些铁通，而警员就持枪转身就近距离开枪击中示威者。而根据其他的报道，本港今天就多区就发生了不同的冲突。医管局方面的数字就说到现在有15个人是下午五点几的情况，医管局话咧系到而家有15人咧受伤送院，其中一名男子咧系情况危殆噶。刚才讲中枪的情况咧系消息啊，系警方的消息嚟嘅，仍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噶。我哋听一次六点的新闻报道。 Casual， 听多次 casual。要花啲心机练习啦，呢个几难读嘅一个字嚟，我觉得。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劳工处就快举办中高龄就业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10月3号和4号在乐富广场举行嘛，有超过25个机构即场招聘人手，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2153-3984问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时间嚟到傍晚嘅6:37啦，邱子勤你好， 你好。 嗱，今日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啦，而喺香港咧，今日下昼开始咧，就喺多个地区咧都爆发咗一啲嘅示威活动，兼且咧系一啲嘅警方嘅驱散以至拘捕嘅行动，有好多嘅警民冲突发生。畫面見到啦，咁好多嘅示威者係堵塞道路啦，咁亦都係有啲嘅地區有燃燒彈啦，有啲嘅火種出現咗啦，咁呢啲嘅地區咧就包括咗係港島區啦，以至到係黃大仙啦、深水埗啦、荃灣啦、沙田啦、屯門啦、油尖旺啦等等呢個地區咧都係出現咗，咁而咧警方咧就係出動咗唔同嘅武力噶，包括係發射多枚嘅催淚彈啦，以及係用一啲嘅橡膠子彈啦，係同埋係呢個嘅海綿彈啦等等咧，以至到港島咧都有水炮車等等咧去驅散啲示威者同埋拘捕噶。啊，邱子勤，你今日咧見到個情況係點樣咧？因為咧好多示威者，即係譬如話港島區嗰啲嘅遊行咁樣啦，好多示威者都嗌出咗個口號，除咗五大訴求之外，港都话没有国庆，只有国殇。 当然，我哋睇到就系今日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嘅70周年啦。咁当然就系一个好强烈嘅反差，就系香港一个喺唔同嘅各区都有大型嘅示威抗议活动。咁当然，除咗头先讲针对五大诉求嗰个嘅讲法之外，亦都系特别喺今日嘅活动啦，系一针对紧即系可能北京嘅政权，即系觉得喺过去70年嘅种种嘅问题啦，亦都归结到可能系香港过去3个月嗰个嘅问题。咁当然背后系咪即系北京嗰个角色咧？因为香港过去可能够讲紧警察嘅暴力，或者讲紧香港整个嘅制度嘅不合理嗰个嘅地方，或者整个嘅制度暴力。咁北京无可避免地，我哋都会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特别喺我哋睇到系北京好强调自己喺香港咧。是有一个全面的管治权。咁当然即係喺有全面的管治权底下，咁喺嗰个嘅所谓送中条例里面嗰个角色，北京嘅角色是完全唔能够回避嘅。咁亦都喺过去嘅冲突里面，其实你都见到北京亦都多次肯定警队甚至一啲嘅所谓爱国人士嘅一啲嘅行动。咁其实变相係鼓励一啲嘅即係警察同埋一啲所谓即係可能係一啲嘅暴力团体对示威者嘅一啲嘅施暴。情况，咁种种嘅问题，我哋都睇到，即系北京喺整个香港而家过去整个乱局嗰个角色系非常之关键，甚至系主导嘅。咁亦都我哋最近亦都有更多嘅即系资料睇到啦，譬如话究竟阿林郑系咪可以去撤回嗰个条例？本身其实都系喺北京阿习近平系有一个好关键嘅角色，系可以即系俾唔俾佢咁做？咁亦都可以见到就系调翻转嚟讲啦，可以睇到就系北京喺成个修例嘅過程，由當時最初去主催推進呢個修例，去到後來面對整個社會嘅反彈，幾時先去撤回嘅時候咧？其實北京都係一個關鍵嘅作用。咁整個問題，大家覺得好多嘅不滿，咁大家最終就將個焦點其實集中咗係北京點樣去破壞香港嗰個高度自治嘅個問題。即係喺過去香港即係97以來所承諾嘅俾香港人嘅高度自治、自由、人權，甚至喺基本法里面定明的一些的普选的目标一路都是落空，甚至是即是每况月下的情况。我估今日就10月1日啦，就即是将整个香港过去即是由3个月嗰个抗争运动，甚至即是在97年以来种种对于香港嗰个嘅情况的不满咧，即总爆发嚟。 系，又点样睇今日警方嘅行动咧？因为见到咧，就系之前有啲传媒就报道咧，其实警方都好着紧咧今日嘅一啲嘅公众秩序、公众活动嘅情况噶。之前咧就有啲报道讲到话，警方咧系动用咗5000嘅警力咧，喺香港嘅各区嗰度咧就系去到布防噶。咁当然见到啦，今日咧喺各区嘅示威活动之中咧，都的确有好多嘅警察咧去到回应啦，包括系用上唔同嘅武力啦等等。咁见到今次亦都头。先，我哋都有啲同事喺現場嘅採訪啦。咁係發放嘅呢個催淚彈嘅數量咧係多嘅，亦都波及咗唔少嘅民居啦，同埋途人啦等等。嗱，而家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警方亦都先係拒絕咗呢個嘅民陣，反對咗民陣所申請嘅港島區嘅遊行先啦。咁而另外咧，亦都係尋日嘅記者會上面咧講到話，即係而家有即係一啲嘅恐怖主義，即係慢慢去步向嗰個嘅情況出現啦。咁你見到其實而家警察嗰個嘅處理嘅方法係點樣樣咧？ 咁其實警方嗰個做法其實一路咧就不斷即係想部署一個升級啦，就係即係特別係今次係即係拒絕批出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咁令到整個嘅衝突嘅情況咧提早咗好多出現嘅。咁其實你睇翻過去咧咁多次，其實即係如果講民陣嘅主辦嘅集會，當然你可能用警方嗰個講法係話啊，即係即使係民陣嘅集會之後都有機會係有啲衝突嘅情況。咁但係即使係咁嘅情況底下，我哋睇到過去民陣嗰個嘅記錄咧，即係喺安排集會，即係和平集會嗰方面係良好嘅。即係大體喺佢嗰個活動裡面，咁但係即係可能你話完咗之後，咁佢已經未必已經唔係嗰個負責啦。咁你之後有咩活動，未必係可以直接去負責啦。咁但係喺嗰個活動嗰個時間本身，其實你見到係即係大體係和平進行。咁但係你如果你大家係一警方唔發出反對通知書底下，即係話令到即係冇咗民陣呢個咁嘅角色，咁當然令到嗰個衝突就會提早咗出現啦，令到亦都令到好多嘅示威者更加不滿啦，因為大家睇到即係民陣係一個咁即係咁有歷史或者咁有一個嘅良好記錄嘅組織，都不能夠獲得一個嘅不反對通知書，咁變相係剝奪咗市民嗰個和平嘅表達集嘅意見啊嘅權利，咁亦都令到咗市民非常之憤怒，咁亦都激發咗更多嘅衝突嘅機會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警方處理一啲所謂嘅非法集會或者非法集結嘅做法，究竟係即使呢個係一個非，即係喺法律上係冇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嘅集會，究竟警方係點樣去用即係去處理咧？究竟係即係佢遇到有一啲嘅示威人士嘅一啲嘅暴力嘅行為，佢先至使用一個所謂暴力或者一啲嘅催淚彈啊，或者甚至其他嘅布袋彈或者其他嘅武力去驅散，還是係即係基本上你係有一啲市民進行緊一啲嘅集會，冇一個不反對通知書，警方就係已經係即係用一個武力驅散嘅。咁似乎我哋見到個情況咧，就係後者嘅，即係警方基本上咧係未好多情況係見到係冇一個暴力嘅情況，佢哋已經主動係向一啲嘅即係示威人士咧係發射呢個催淚彈。咁當然啦，示威者嘅回應亦都可能有一定嘅暴力嘅成分啦。咁亦都造成咗個衝突嘅情況。咁但係似乎警方係即係嗰個策略係比較主動地咧，係向一啲示威人士進攻嘅嘢係。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今日大家睇新聞或者喺你自己嘅社區嗰度，見到啲乜嘢咧？觀察到啲乜嘢咧？同埋係有咩嘅感受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不過邱子勤咧，我諗警方如果要回應嘅話，肯定就唔同意你啦。因為咧，其實係警方都喺今日咧就住各區嘅啲衝突咧，發過唔同嘅聲明嘅。咁包括譬如屯門區咁樣啦，咁警方就話有啲嘅示威者就喺大會堂嗰度係破壞公物啦，同埋投擲雜物，同埋設置路障，又襲擊警員啦，所以警方先至用咧相應武力咧去到驅散啲示威者。而關於沙田方面咧，警方都讲到话咧，系示威者去到堵塞道路啦，同埋系以杂物咧去到设置路障啦，瘫痪交通啦。警方系警告无效咧，因应情况咧就系施放催泪烟噶。咁呢个相信都同咧警方过去嘅立场都一样啦，系示威者先用武力咧，警方咧先至会去咧用武力去回应。 系啊，咁当然呢个系即系警方个即系一其他方面嘅讲法啦，呢个就好一贯嘅。咁当然大家喺即系种种冲突嘅现场的话，或者我哋喺网络上睇到唔同嘅资料，当然你都可以比较容易睇到警方嗰个讲法系未一个合理嘅讲法啦。咁同埋另一样就系即使你一啲示威人士喺路上架设一啲路障，咁或者堆放杂物，或者系头先你讲可能系即系对一啲公物品进行一啲嘅破坏，咁系咪已经去令到警方可以使用一个比较高程度嘅暴力咧？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值得去即系质疑嘅。 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咧就系打电话嚟咧参与呢个讨论。对于今日嘅示威情况以至警方嘅处理手法有咩嘅意见咧？以至于今日嘅发生嘅日子就系国庆70周年嘅日子。对大家来讲有什么的意义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沈小姐。 是你好。 沈小姐你好。 是你好。今天的事呢真的很痛心。就是这几个月以来呢，他们所做的事双方都是有责任和错的。但我们要正如正下那个先生说警方的讲法，但我觉得不是咯。因为事实如果你那班示威者不做这些这么激烈啊，又 又毁坏公物啊，又放火啊，又汽油弹啊嗰啲。试问警察又会唔会喐手呢？咁可能警察都系有啲即系做出嚟嘅动作系过分咯。咁我都质疑佢哋根本系咪香港人呢？响呢几个月里边，令到搵食嘅人铺头呢啲假期星期日嘅时候系要搵食最好生意嘅时候，就去搞呢啲事，同埋阻塞交通。好似今日话停嗰啲车啊，成试过唔停噶啦，咪有事发生咯。如果今日唔系咁样停嘅话，可能更加大件事嘅时候，你话点样去控制呢啲场面呢？所以我都希望即系双方能够唔好用呢啲咁激烈嘅行动去做，然后呢即系冷静咁去倾咯。因为如果你咁落去，香港根本就冇。而家年轻人话为咗佢哋嘅前途，为咗佢哋嘅未来。他们有什么付出过呢？全部都是上几代的付出。如果他这样继续下去，香港是不是有英国有美国外国人就可以支撑呢？你试一下跟他们说，过去入籍做他们的公民，你看到美国的了，特登整个围墙要这么多亿都不给难民入去。现在他要利用你们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了。 Okay, 好，多謝沈小姐的電話都表達得很清晰了。那剛才沈小姐都講到話，很多示威者都破壞了一些公物。的確呢，從今天畫面所見呢，在示威者呢就在黃大仙呢是破壞了一些港鐵站的設施的。那以至到呢在深水埗呢亦都 是破壞了呢長沙環政府合署的大牆的玻璃，那亦都是掟了一些燃燒物入去的。那見到其實很多市民呢對於這些公物的破壞呢其實都是都不同意的。那而另外就是讲到话咧，系因应住今日嘅情况啦，吓唔同嘅公众活动嘅情况啦。其实除咗港铁咧，吓喺呢个荃湾线系暂停服务，廿几个港铁站都要去关闭嘅事之外咧，其实唔少嘅商场咧，即系有啲人统计啦，咁最少有30个商场咧，都因应住今日嘅公众集会嘅情况咧，去到暂停营业噶。咁令到咧今日咧虽则系一个11嘅公众假期啦，亦都系内地黄金周嘅一个假期的开始，但是内地游客来很少，亦都见到呢港铁站很多关闭，商场就很多是关闭不营业，出现了这样的市面情况。邱子勤， 咁當然呢個就配合翻而家嗰個社會嗰個嘅亂象啦，就係、是、整個社會估，即使商場你係開門，我估一來頭先你提過係冇遊客嚟啦，第二即使本地人亦都未必好有意欲去消費，咁大家每日見到喺即係電視機畫面見到種種嘅暴力嘅情況，咁樣我估大家都冇乜心情去消費，咁啊商場如果開門咧，都未必有好多客人，甚至就係、是、即係過去嘅幾日子啊，都睇到咧，即係商場亦都係成為咗市。威者聚集啊，甚至表达意见的地方，特别是可能是讲紧今日是一个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日子，咁我可能亦都相信啲示威者如果入喺商场度进行示威活动咧，可能都会对一啲嘅即系象征国家嘅一啲符号咧，会进行一啲嘅表达。咁我估对于一啲商场嘅后面嘅地产商嚟讲咧，就会比较尴尬，咁所以佢哋就似乎会即系就有今日嘅安排啦，就直接成个商场就即系就闩咗门，咁啊避免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 我哋电话1872311啊，咁喺国庆嘅日子咧，其实今朝早喺北京嘅天安门广场咧，都有一个嘅叫做阅兵嘅仪式啦，同埋一啲群众巡游啦，好多嘅国庆嘅活动噶。咁我哋就请嚟咧，就喺身在北京嘅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啊，叶国谦你好， 系你好两位， 你好。嗱，咁就你依家身在北京系咪啊？ 系啊，我喺天安门而家。 系，咁都想同你倾下咧。而家喺北京咧，多唔多人去谈论到香港嘅情况咧？因为而家香港有好多嘅地区咧，都出现咗一啲嘅示威同埋警民冲突。 多问，因为今日咧就系、是国家嘅生日啦，系70周年，所以喺北京咧系一个非常盛大嘅庆祝活动吓。咁朝头早就有一个游，即系我哋叫做庆祝。70周年嘅巡游啦，吓咁有阅兵仪式啦，咁样咁呢一度嚟讲嘅举国都喺度，即系成个广场，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喺电视机里面都睇到嗰种气氛啦。咁而家晚黑咧，佢仲有一个嘅汇演，包括有烟花等等吓，咁大家都回顾亦睇到嚟讲呢一个国家嚟讲咧，喺呢70年里边。即所取得嘅成果，咁大家嚟讲咧都为呢个国家嘅今天嚟讲感到欣欣鼓舞。咁所以咧，你 今日嚟讲，我亦听到听闻咧，喺我哋香港啊，仍然都出现非常多嘅呢啲暴力嘅行为啊。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可悲嘅，亦系即系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即系对我哋国家喺今天发展到咁嘅成就，而我哋自己喺香港，我哋香港市即系部分市民用咁样嘅方式去破坏香港，我觉得呢个系需要受到谴责咯。 嗯，嗱，睇翻咧，其实即系香港嘅局势咧，都系一个今日嘅焦点啦，以至到系一啲国际传媒嘅焦点啦。咁其实喺今次北京之旅啊，其实有冇机会都同一啲嘅中央官员去到沟通交流，讲下香港嘅情况，或者系一啲前路点样解决咧？ 冇啊，因为喺今而家成个焦点喺内地都系奉行紧我哋七十周年嘅国庆，咁所以成个嘅活动里边咧，包括国家嘅领导人等等嚟讲，大家都冇即系对香港嘅问题冇点谈述。当然啦，喺国庆嘅即系阿习主席嘅讲话之中，都提及到香港啊，都对香港都表达咗仍然系会继续喺一国两制下边继续搞好我哋香港啊。咁呢啲嚟讲亦系再重申嘅。咁但系你话喺香港现时嘅局势，已经中央亦已经表达咗咧，系必须要喺进行止暴制乱，使到香港咧系能够回复翻一个平静嘅环境，平静翻一个嚟讲系继续翻我哋呢个法治嘅呢方面嘅管治。因为喺过去呢三四个月里边咧，大家睇到咧，我哋香港作为一个法治社会咧，系受到非常之严重嘅冲击，嗰种私了啊，嗰种对而家嘅法治嚟讲嘅嗰个漠视啊，用一种暴力嘅行为要去去到处破坏啊，我哋嘅地铁啦等等呢啲咁样咧，公共嘅设施啊，呢都系我哋香港市民系不可能不可以接受到嘅。咁其实香港喺过往嘅咁多年里面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嘅一个国际城市。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哋能够真系需要好好地珍惜咯。如果我哋有啲部分嘅暴徒仍然在咁样嘅方式去不断嘅破坏咧，这个一定系会将香港啊，即系拉到去一个死胡同嘅情况。我哋大家睇到咧，我哋香港过往都系以一种和平嘅表达方式进行嘅，呢种现实、呢种嘅暴力、呢种咁嘅行为咧，系自然将香港咧系使到佢去到一个非常之沉重嘅位置。咁所以咧，我相信大家都香港市民嚟讲，都真系唔希望见到每个星期六、每个星期日呢啲或者一啲大嘅一啲嘅节日活动里边咧，都受到呢一方面嘅影响。呢啲我哋猜猜都见唔到，都唔希望见到。我亦希望大家真真正正咧出嚟，大家一齐咧，对呢啲咁样嘅暴力行为咧，系进行咧系抵制、批评，以及嚟讲咧系大家一齐谴责。 嗱，叶光谦啊，今次咧系因为国庆周年咧而上到北京去参与啲国庆活动咧，除咗特首林郑月娥咧就系率领一啲嘅官员啊、一啲嘅政界啊嘅代表之外咧。一个比较瞩目嘅咧，仲系一啲嘅警队嘅代表咧，有十名代表咧都系获邀出席嘅，无论系管方又好，职方又好，以至一啲员工协会嘅代表咧，都又系获邀出席嘅。更加瞩目嘅咧，就系咧一啲喺今次嘅反修例运动里面咧，就系叫做比较受到注目嘅一啲警员啦，包括系喺葵涌警署出面咧举过枪嘅警长啦，喺沙田新城市广场咧被咬断手指嘅警员等等咧。都獲邀出席咧，係今次北京嘅一啲國慶活動啊。咁其實喺香港咧都引起一啲嘅迴響嘅，因為咧其實喺香港都有唔少人咧去到質疑一啲警方處理公眾活動嘅手法啦。今次一啲警方嘅代表嚇，以至到一啲嘅運動裡面一啲即係比較受注目嘅警員都獲邀，其實你點樣睇咧？會唔會係一啲嘅爭議咧？一啲嘅非議咧？ 我相信中央政府就好清晰。亦好清楚表達咧，喺而家嘅呢一種香港嘅咁嘅暴呢個局勢，咁多嘅暴亂行為咧，呢點除咗特區政府係即係要採取佢恰當嘅透過法例上去能夠更好地使到我哋香港市民回復呢個守法之外，要執行呢個就係靠警隊。我哋警隊嚟講都三萬， 而喺呢三萬嘅警隊過程中，佢不斷受到咗暴徒嘅不斷嘅挑戰。當然喺過程之中，喺處理過程中，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過程之中未必完善嘅地方？可能可能會有，但係我哋佢基本上我哋見到警隊都係一個最即係風口浪尖裏面面對住暴徒呢方面嘅衝擊，亦經常而喺現時仲大家見到咧，燃燒彈係咁樣去抌，咁所以咧，將政府對警隊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肯定，以及嚟講對佢哋呢方面嘅支持，因為香港嘅秩序、香港嘅治安，如果冇我哋而家嘅警隊咧，確實係唔能夠維持到。我哋香港警隊過往咁多年裏面，其實喺四個月之前、五個月之前，大家都睇到啊。都受到世界上公認係一啲優質嘅啊嘅一方面警隊，正如呢個啱啱翻到回巢嘅副處長裏面都表達出，我都好有認同感。點解會警隊會突然間被講到啊又黑警啊等等呢啲咁樣嘅無面嘅咁樣對警隊不公平嘅攻擊啊？其實就係有啲嘅呢一個比較用心嘅人咧，係想將警隊啊。是一個蒙黑而嚟講，達至到佢破壞整體香港。咁所以警隊呢方面嘅嗰個重要性，警隊嚟講維護香港秩序啊，我哋對警隊嘅支持就變成咗非常重要。因此咧，我喺前一段時間咧喺個深圳會議上邊咧，港澳辦嘅主任啊張曉明咧係專門咧嚟到深圳，係表達咗。中央嘅一方面嘅睇法就兩個支持嘛，並且百分百嘅支持，一個就係對特區政府啊嘅支持，另一個就係對警隊嘅支持。所以警隊喺現時今次嘅國慶活動之中嚟講咧，係受到好高規格嘅呢方面嘅表揚或者係安排，呢、這個我覺得完全合乎翻現時啊對香港對。这个国家对香港的睇法和国情。 好啊，唔该晒叶国谦啊，多谢晒你接受访问。 好啊， 叶国谦咧就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嚟噶。嗱，邱志勤听完啊叶国谦所讲。中央對於警隊的支持就表現，即係都表現在今次有啲警方的代表咧就獲邀上面啦。你又點睇咧？ 咁都係求用翻北京一貫的思路咧，就係即係對嗰個嘅即係強力嘅鎮壓係表示支持。頭先都阿葉國興謙都引述就係百分百嘅支持啊，政府同埋警隊。咁我估呢一個咧，就係如果之後即係都有更進一步嘅升級嘅時候咧，北京又。 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邱子勤喺度啊！先读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先。最新嘅消息就系马鞍山线咧，就系港铁嘅马鞍山线，目前咧系需要暂停服务，沿线车站咧都会关闭噶。咁而东铁线嘅列车咧，亦都系唔停大围站。另外咧，西铁线嘅朗屏站咧已经系暂停服务啦。至于港铁巴士方面咧，个服务调整咧系咁样噶：506线咧系暂停服务，K51咧系暂停服务。K52 线咧就系维持龙鼓滩至到轻铁蝴蝶站噶，K65咧就只系来往流浮山同埋天成苑，K66咧就停朗屏同埋叠翠峰至大棠黄泥墩村一段噶，K68咧只系来往元朗工业村至到朗屏巴士总站，K73咧只系来往天恒至到朗屏巴士总站噶，咁大家要留意啦。 邱子勤，我哋都听一听听众嘅电话先。大家对于今日嘅示威活动咧，以至到警方嘅处理手法，以至到今日咧系国庆日啦，出现好多嘅唔同嘅事件啊！大家有啲咩睇法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郑先生， 系你好，两位好， 郑生你好，请讲。 咁咧即系今日嗰、那个即系讲个示威嗰个环境咧，即系琴日听咧，即系我觉得咧都系有少少吹风嘅，估唔到今日咧原来真系每个区都咁激烈去到，因为我今日朝都唔估到咁啊去到人大先同啲朋友咁查，有人查咧就见到嗰啲示威者咧就堵路啦咁样，咁同埋咧因为可能警方今日咧即系太多区示威咧变咗。真係唔夠人，變咗咧一唔夠人咧，變咗真係同啲示威者埋身肉搏，變咗好驚險啦。咁啊，跟住下晝翻到嚟啦，坐巴士，咁啊地鐵已經冇咗啦。咁啊，翻嚟啦，咁翻到屋企咁啊睇下新聞片啦，哇！真係心觸目驚心啦。咁樣即係而家有個中午身即係中咗實彈啊，而家重傷，即係我即係梗係好唔開心啦。 暫時報道睇啦嚇， 係真係而家睇咗短片嘅，已經係證實咗即係近距離，即係個差人攞槍射到佢㗎咁樣，咁啊即係好唔開心啦咁樣，即係希望呢個學生咧可以大步攬過啦，即係而家急救緊。咁同埋咧，即係我前日咧，即係琴日咧就睇咗，即係話中學生罷課嗰個活動嗰個介紹啦，即係喺個公園度有千幾人。咁我咧對嗰啲教師咧都好失望啊，因為咧我見到啲教師咧，因為中學生好多都係十二、十三啊、十四、十五歲啦。咁見到啲教師咧，即係鼓勵佢哋今日咧，即係去參與呢個示威遊行，因為今日嗰個示威遊行咧就係冇嗰個反對通知書噶嘛。即係變咗佢哋參加嘅時候咧，即係知道即係警方會去部署去，即係話就算去唔好話佢拉人啦，都會阻止佢哋遊行咧。咁、 okay. 一定有好多啲場面即係比較激烈嘅時候咧。 Okay, 我覺得呢啲中學生咧係負即係。搞唔得掂啊！即系佢哋嗰个身处嘅环境咧，好危险咯。 啊，郑先生，我想问一下你，其实有老师鼓励学生参加呢啲嘢，你喺边度听翻嚟嘅？正有冇消息来源啊？ 有，因为我嗰日睇咧，即系一个佢嗰啲网上直播噶嘛。咁咧就有个中学教师，即系临完尾嗰阵时咧，咁佢哋就话听日我哋游行见啦，咁样跟住千几人啊，嗰个活动有中学生咧，就系去参加呢个罢课集会。 Okay. 哦，即系唔系喺课室里面嘅。 唔係課室，就喺個公園嗰度嘅，去咗個好似喺香港一個公園一個千幾人嘅活動。咁我覺得你唔應該，因為你罷課已經係英學生已經支持咗你啦咁樣。但係你仲要即係你人面都冇問題，唔危險啊！ Okay, 你仲去參加呢啲遊行好危險啊！呢啲環境。 好多謝鄭先生嚇，咁就都發表咗佢嘅意見啦。咁都講到話即係關注到即係老師嘅一啲情況啦。我哋聽到嘅聽眾啦，有陳先生喺度。 你好啊，陸生。 陳生你好， 兩位主持人好。咁就我65歲人，啱啱行完翻嚟，好凄涼咁，而家翻到屋企，咁就係搭船嘅，咁就係睇見班後生咧。 介唔介意講由邊度搭去邊度？ 我哋喺北角搭， 嗯， 咁就行，咁就係都唔行得耐噶啦，都揸住支竹噶啦，咁就見到班後生真係流淚嘅，咁就係而家香港呢個環境咧。咁就係恕我直言就係咧，寧為香港人，莫作中國魂。 點解 咁講？你而家今日所謂國慶，阿陸生，咁我哋成個政府除咗阿張建宗先生喺度之外，嗰啲人去咗邊度啊？阿陸生，我哋係咪孤魂野鬼？我哋係。我哋呢個政府唔使睇，唔使人哋如果係咁嘅情況，就算係總統都趕翻嚟。 OK， 好。 但係最大問題，陸生，點解你既然知道你而家搞到咁樣，不如宵禁啦？你就要面，你宵禁咗佢，咁啲學生咪咩咯？ 明白，好多謝陳先生嘅意見先啦。不如聽多位聽眾再去一齊傾啦。有呂先生， 係喂， 呂生你好，請講。 系、hey, 你好，你好。其实我今日有参与游行嘅，我本身就住铜锣湾嘅，咁我出发得比较迟，3:00，差唔多近3:00先至由铜锣湾出发。跟住咁一路跟住啲人喺度行啦。其实条街我见到好多人其实好嬲咯，对所有嘢。咁就杀鸡钱啊、喷字啊，乜嘢都有嘅。但我觉得整体嚟讲都唔暴力。咁同埋一路行呢，我留意到好多我懷疑係警員嘅又扮咗示威者嘅人喺度囉。你知啦，我哋其實上網好多人都講咗有啲鋪頭係藍絲嘅鋪頭嚟㗎嘛。咁嗰度冇理由會有班著黑衫又戴晒口罩仲好鬼大隻嗰啲人全部喺晒嗰度㗎。 咁我就都喺度望一望，都小心啲咁行啦。咁啊，一路去到落去福林门嗰个位置啦，咁突然之间嗰个就喺度又唔知做咩事停低咗啦，跟住啲警察咧就喺度开催泪弹啦，吓，跟住咧开催泪弹啲人系我完全冇见到有话咩任何旗啊乜嘢都冇噶，即刻开砰砰声，跟住然之后啲人咧大概喺福林门嘅位置嗰度即刻退， 嗯。 莊士敦道即係嗰度啦，嗰度一路兩邊兩條大家電車路，同埋另外出面條巴士路嗰條大家用一路喺度退。咁一路退啦，咁我開始就再留意翻之前經過嗰啲位置啦。咁發現咧，嗰啲我懷疑係警察辦嘅示威者咧，就都仲喺嗰度嘅。咁亦都一路退到落去，去到銅鑼灣附近啦，嚇。咁就亦都見到其實係。即係好，點解我會留意到呢？因為你正常嚟講，我哋示威者全部都一路向前行啦，行唔到就退翻轉頭噶，冇理由會有啲示威者四五個集埋一堆人，跟住然之後就喺嗰個同一個位置出沒守咁耐，條街冇人，啲鋪頭閂曬門，我完全唔知佢哋做乜啦。咁我就扮咧，我問佢而家我有咩車坐翻北角，其中一個嗰、那個搭嘅，我好印象深刻，佢同我講。我哋 call 上台問一問，跟住然之後咧，其他旁邊啲人咧即刻拉開咗佢，跟住就話啊，我同你 check check 電話啦。咁樣佢話啊，咁唔得喎，咁跟住你咁你再行呢度點點點咁樣去行，再教我行，即係扮到好似真係我哋真嘅示威者。 嗯，咁如果有同冇，你又覺得係有咩感覺咧？ 點樣有同冇？你指 即係真係你懷疑係有警員喬裝示威者？ 我覺得有做已經是一個問題啦。你又話要做警察保護市民，你轉個頭好像之前那天話在灣仔地鐵站放完火，跟住自己走咗入去嘅都得。咁即係神又係你，鬼又係你，你睇下你幾時想自己造反，然之後跟住然之後你做場氣交功課，然之後上曬全世界啲報紙俾人睇，話我哋啲示威者好黑人憎啫。 Okay. 但我想講， oh. 今日行出嚟條街，我見到我所有人，老中青學生係嘛拍拖嘅乜嘢都齊曬喺條街嗰度。你係香港人，該去行出嚟啦。呢啲嘢係幫緊我哋未來嘅。嗰啲咁樣警察，我想講一句。光头嗰、那个尤其是大家听到光头嗰、那个，佢就冇党籍噶，吓、 okay, 佢、连共产党党籍都唔知道有冇嘅，你就喺度咁样喺度。 吕先生嘅推测啦，好多谢吕先生嘅意见先啦，多谢你。不过都要留意翻啦，即系呢个喺港岛区嘅游行咧，系未得到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嘅，咁所以参与嘅人士都要留意咧呢个嘅法律风险啦。邱子勤。 咁頭先都提過咧，即係嗰個可能講，頭先呢位聽眾都提過，即係似乎喺佢參與咗港島區嗰個嘅集會示威嘅活動啦，咁似乎佢見到啦嚇，咁嗰個嘅場面未必係好多暴力。咁其實我哋睇翻過去咧，其實都見到往往嗰個暴力咧，其實都係因為有警察出現咧，先有暴力嘅。即係似乎如果你純粹即係我哋過去其實好多次示威，甚至一啲係冇獲得即係嗰個不反對通知書嘅一啲遊行集會咧，其實如果警方係冇一啲咩防暴队啊、速龙小队喺度，即系令到出现喺现场咧。其实你示威人士可能即系表达完诉求，或者可能佢最多可能喷下字或者堵下路嘅啫。咁你话嗰啲有纵火嘅情况，其实你睇到咧，其实往往啲示威者咧，佢哋纵火嘅目的咧，其实系为咗阻挠呢个即系防暴队同埋速龙小队推进去即系拘捕嘅。咁当然都即系未必大家会觉得合理，但系似乎佢哋即系啲示威者嗰个纵火嘅目的咧，就唔系为咗即系泄愤或者系。是一个即系破坏的行为，而系佢似乎系一个即系策略性地即系避免被拘捕的一个行为。咁如果即系警察或者用一个比较即系比较低度的一个存在，咁似乎呢啲嘅情况可能就会唔出现嘅啦。 嗯，嗱都要讲翻咧，咁嘅警方就喺下午嘅6:57咧就一个声明啊，就形容咧而家港九新界多区咧就有暴动嘅行为吓，呢个警方声明嘅。形容啦，咁就话有暴徒咧喺各区放火同埋大肆破坏，已经有多人受伤。咁啲警方咧就系紧急呼吁咧所有嘅市民咧就应该留喺安全嘅地方，切勿外出同埋留意最新嘅情况啊！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都欢迎咧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咧系参与讨论。 喂， 你好啊，请问你是不是 RTHK My 手机应用程式的专柜客户呢？ 是，什么事啊？ 今次主要想介绍 RTHK My 的最新版本，可以给到你一个更加贴心的使用体验，很方便地就可以听到直播或者是电台节目重温了，搜寻节目功能都方便了。 那需不需要什么手续的？ 现有客户记得更新应用程式，如果想介绍新客户的话，就只需要记住关键字 RTHK My M-I-N-E M-I-N-E。 似海喎、哦，佢话佢。 大家好，我系海俊杰。 天黑总等到黎明，风沙总沾湿眼睛。 咦，呢、這个名好熟、哦。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 Ronnie 袁志伟，好耐冇见啦。 雨点滴答滴答滴在响，滴滴答答多惆怅。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袁志伟， 仲有我海俊杰，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晚上嘅7:16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邱子勤喺度噶。咁我哋咧就系继续关注到今日咧喺本港各区咧都有唔同嘅冲突情况。而家电话机旁边咧就系有何立燕啊，我哋同事何立燕咧就喺中央图书馆出面嘅位置噶。何立燕， 系你好，陆宇光。 你好，请你讲下而家嘅位置同埋现场情况。 其实我而家就喺台湾香港中央图书馆最出嘅位置嘅。咁呢一刻咧，我前面就有过百个防暴警员啦，同埋两架嘅水炮车咧，喺度系想作出一个驱散嘅。但系其实咧，示威者呢一刻咧已经系四散咗，我前后咧都系冇示威者，系剩翻啲记者喺度啊。讲翻点解会嚟到呢一个位置咧？咁就系喺大概6:00左右啦，就喺湾仔北海中心附近咧，就一班嘅粗红小队啦。就衝咗出嚟，就捉咗幾個嘅示威者嘅。之後咧，本身嘅示威者就一路向住銅鑼灣方向退。咁另外咧，嗰兩架嘅水炮車咧，就一路都係向住銅鑼灣方向嘅推進啦。咁就本身就喺銅鑼灣嗰邊就停咗噶啦。大概喺15分鐘前咧，就繼續由高雄嘅門口就一路嗰兩架水炮車同埋一班嘅防暴警察就一路推進。咁就推到嚟而家近住維園中央圖書館對出嘅呢一個位置。咁嗰啲嘅示威者咧，其實經過維園之後咧，就已經散咗，包括係可能入咗維園啊，同埋一路向天后方向係走咗噶啦。 想問一下警方有冇一啲嘅拘捕行動？ 頭先咧，大概6:00啦，咁就喺灣仔軒尼斯道啦，近住北海中心對出嗰度咧。就有一個嘅拘捕行動嘅，咁樣就係、是、當時咧就係、是、兩架水炮車就一路向前推進啦，之後就有一班嘅速龍小隊咧就衝咗出嚟，就我眼見咧就喺現場咧當場就捉咗幾個示威者，咁都係幾個嘅速龍小隊成員咧係撳住一個示威者喺地咁樣嘅，之後其他嘅示威者就一路向銅鑼灣方向撤退啦。而亦都係有係射呢個汽油彈啦，係去阻止嘅。嗱呢一刻咧，因為圍繞呢個圖書館對出嘅呢個位置咧，本身係頭先警方未嚟嘅時候係不嬲都係有車繼續行緊嘅。咁而家警方係去呢個位置布咗防咧，就有幾架嘅車啦，包括巴士啊、的士等等啦，同埋一架小巴咧都係塞住咗，就走唔到咁樣，就係佢哋都係響安嘅。頭先剛剛。 你见唔见到一啲示威者嘅唔同嘅行为咧？包括会唔会有啲现场有燃烧嘅物体咧，或者系一啲嘅投掷杂物嘅嘢咧？ 系，其实头先一路撤退紧去铜锣湾方向嘅时候咧，都有一部分嘅示威者系沿途系掟汽油弹啦，亦都系有焚烧一啲有关庆祝国庆嘅一啲旗帜啦，同埋就系留意到佢哋咧都系。向住一啲中資嘅銀行係掟汽油彈嘅，而佢哋掟汽油彈之後咧，都係有消防員係即係迅速咁嚟，即係救熄嗰個火嘅。咁一路其實沿住灣仔向銅鑼灣，以至到而家近住圖書館呢個方向，都係不斷見到有即係掟汽油彈嘅情況出現嘅。 咁至於警方用嘅武力，剛才你頭先提到有水炮車啦，咁仲有冇其他嘢咧？ 除了水炮車之外咧，佢哋亦都係其實頭先係 都是有舉住黑旗的，但就暫時沒有發射催淚彈的呢個行為啦。而他在拘捕行動的時候呢，就都有一些警員就圍住那一位的被捕人士啦，然之後就是都是有推開記者啊，叫記者行開唔好影啊等等，亦都是有用警棍去推開記者嘅，主要就是都是用人手去制服咗嗰啲嘅示威者啦。頭先見到就係個情況。 好，唔該曬，我哋同事何立賢啦，就喺港島區嘅現場報道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大家對於今日發生嘅事有咩意見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金先生。 系你好， 金生你好， 阿陆生系嘛？ 你好，系啊， 系冇你。如果你警方咧，你控制唔到咧，就宣布戒严咯。咁你打伤打残佢都会出去噶嘛？系嘛？你根本你成日都话你唔啱。你首先你政府咧，你系一系你自己唔依正法律嚟做嘢，嗰件事都系民怨咁大啫。你冚冚唪唥都系嗰啲共产党嘅极权嘅手法，咁你讲乜嘢一国两制？ 系好，多谢金先生嘅电话先啦。邱志勤啊，其实头先都有听众咧提到话，即系有如戒严嘅一个情况啊。 咁喺大家喺實際效果上咧，似乎特別而家警察嗰個所謂執法嘅情況咧，即係似乎喺街道見到一啲佢即係其實嗰個唔係好可疑啊，即係嘅人士啊，即係年青人啊，或者著黑衫啊，基本上佢已經即係會對你即係有一個搜查啊、盤問甚至拘捕嘅情況都有出現。其實你喺效果上咧就近乎係戒嚴。咁當然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如果係用一個正式嘅即係戒嚴或者所謂用緊急狀態嘅情況，當然對香港嗰個整個經濟會造成即係一個極大嘅後果同破壞。咁似乎政府就係想又唔想咧有香即係喺經濟上有損失，但係又想政治上有一個戒嚴嘅效果。咁結果就即係要警隊咧就係喺個冇戒嚴嘅令底下，就進行一個戒嚴嘅執法嘅行為。咁當然呢一個就令到好多市民都好不滿，因為即係我如果喺冇戒嚴令冇緊急狀態令底下，啲市民其實出街本身其实应该是这个是自由来的。但似乎警方在前线執法的时候似乎已经假定了任何人在街道呢，就特别是一些可能会出现示威 的地方就已经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差距就是一个期望的差距本身其实会触发了更大的不满，和特别是针对警方的那个处理手法就有很大的不满。因为我估政府在处理现在冲突的情况，最终我估他都要可能要落一个最后的决定，究竟怎样处理，究竟你纯粹放任警方就是没有戒严令底下去執法，定是真的用在一个法律框架底下去进行呢？ 其实都特区政府都多次被问及会不会用不同的紧急法的一些或者特别的法律的条例去处理今次的示威活动。但得到的回应多次都是要考虑不同的因素，有研究，但是都要看看不同的因素先去决定是不是用这些紧急法或者一些特殊一些法律。但是个政治现实就是，其实就算用上这些特殊的法律啊、紧急法等等，是不是就是可以平息到呢，就是示威者不再出来呢，是不是震慑到他们呢？因为见到譬如就算你警方不发这个不反对通知书都好，仍然都有大批的市民呢就是说要出来呢，就是在街头那里呢就是表达诉求。那变了其实都可以在警方来讲呢已经是一个非法的集结来的了。那所以就算你说有这些法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可以处理到这些示威者不再出来 呢？那当然如果你固本回原的问题就是即警个制度，或者而家嚟讲就针对整个警队嗰个嘅施暴问题。咁一日你唔处理呢啲嘢，你用乜嘢嘅方法咧都处理唔到。特别即系而家似乎大家好多嘅示威者咧，其实佢哋都唔怕牺牲噶啦。咁你就要用乜嘢法律？你即系你而家用话暴动嘅方法嘅名义去入佢罪坐十年，啲年青人其实佢哋都即系唔怕嘅时候，咁你仲怕乜？即系仲你仲可以用乜嘢手段咧？咁但系如果你话用戒严嗰个讲法嘅，就即系避免一啲即系并非系一啲嘅即系普通市民，而家似乎连普通市民啊，即系唔系示威嘅市民都俾即系警察去即系无故地即系去盘问或者系留难。咁呢一个其实似乎令到喺社区都对好多警察好不满嘅，而家似乎系。 电话18723111，电话旁边有李女士喺度。 李女士，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人好啊，系咁咧，即系演变落嚟咧，唔系今时今日嘅事噶啦。咁咧就睇到林郑就政府咧做得唔好啊。年青人初初佢哋系好鲜明有学识，佢哋上去示威，但林郑一直都冇理佢哋吓。咁就算话对讲法啦，对讲法讲完又等于冇讲，又冇个答案俾佢哋。咁即使都年青人咧，佢哋系爱港噶，佢哋爱香港噶。咁我哋每一个人都系香港度，就算警察都系个个都系咪香港人啊嘛。但系咧，因为政府林郑冇理佢哋，咁年青人咧激发到佢哋咧，就要做一啲嘅行动啦。咁行动咧？咁林鄭又唔理會，搵啲差人去打理佢哋，咁根本佢兩邊都受害者，佢接手就係林鄭。咁、 okay. 令到呢係、令到呢嗰啲警察又去打示威，咁示威就更加激發呢一樣嘢囉，係咪？我亦都好相信呢，警察都有仔女去到係都會示威，因為警察都有仔女㗎嘛。我希望警察呢，你哋都係有個良心㗎，大家都住喺香港，大家都香港人一家人，係咪？咁我覺得林鄭呢次做法呢拖拖延延，咁令到啲示威者越嚟越犀利。咁呢咁當然有啲示威者，咁呢點解而家中央插落去呢？因為示威者某一啲人呢激動呀，咁整啲國旗嚟踐踏啦，踐踏啦，咁令到而家中央咧就丢中央架，咁中央而家就真系开始嚟行动一啲嘢。初初就唔系咁嘅，初初系啊，好多谢 多谢李女士嘅意见啊，听到位听众有阮女士， 系 阮女士你好， 两位主持好， 请讲。 我系一个七十几岁嘅婆婆，我啱啱行完翻嚟， 行完嘅意思系、 行 完嘅意思系乜嘢咧？ 去一路行，参加自由行嗰啲啊。 有咩观察？ 点解我好多谢董建华选咗林郑同埋梁振英出嚟？ 点解咁 管治香港？我七十几岁，我未死，我希望死，睇唔到香港今时今日。 唔好咁讲啊！ 系诶，嗰个点解？林鄭是啲警察是林鄭出賣佢，點解佢哋咁賣力？警察又冇罪，依、這個學生更加冇罪，是林鄭點解佢而家變咗警察對峙嗰只學生呢？ OK， 好多谢阮女士嘅电话。嗱，其实邱志勤啊，睇翻今朝早咧，就系、是、因为咧特首林郑月娥就上咗北京参加国庆活动啦，所以而家喺香港处理特首嘅咧就系、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啊。今朝喺国庆酒会里面都有讲话嘅，咁都讲到而家嗰个嘅情况咧，形容为陌生嘅香港，就话咧广大市民咧都对于呢个香港咧感到震惊同伤心，又话咧为咗解决当前嘅困局咧，政府系展示最大嘅诚意，成立对话办啦，开展对话嘅工作啦，希望以沟通咧化解分歧。咁刚才都有唔少嘅听众咧，都希望咧特区政府可以再做多啲嘢，特首林郑月娥可以再做多啲嘢。而家咧今朝早咧，特区政府俾出嚟嘅解决嘅方案咧就系对话啦。邱子勤又覺得點？ 頭先有位聽眾咧，即係我真係好心水好清，即係如果你林鄭係想對話，即係意思就尊重民意，或者特別係關注而家香港當前而家咁嘅局勢。今日十月一號，即係各區都有咁大嘅唔同嘅示威嘅活動，其實當然大家都其實預期會出現嘅。咁啊，林鄭及佢即係整個團隊好多嘅唔同嘅建制派嘅朋友啊，所謂。佢去咗北京去即係參加嗰個嘅即係國慶嘅慶祝活動，即係覺得你即係一個政府，如果你仲係關注香港而家嘅情況，你而家個人同即係就喺北京去，即係我覺得真係一個平行時空嚟嘅。你一路好開心咁樣去即係同其他一啲國家領導人一齊分享呢一個嘅即係嘅慶祝嘅榮耀。但與此同時，香港係而家每日我哋今日發生緊乜嘢事，就係即係每一區都係有衝突暴力嘅場面啊！有啲而家甚至有位即係學生俾人打添。我估政府係需要尊重民意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本港多区在国庆日发生严重冲突，荃湾大河道下午四点几，一名全副装备的男子怀疑中实弹枪，左边心口流血，送院抢救。伤者的朋友证实，伤者是荃湾公立河泉耀纪念中学一名中五男生。警方消息说，事发现场开过实弹枪，油麻地亦有警员怀疑曾经开实弹枪示警，相信没有射中人。湾仔、油麻地、黄大仙、深水埗、荃湾、沙田、屯门等地区亦爆发激烈警民冲突，警方在多区施放催泪弹驱散。警方紧急呼吁所有市民留在安全地方，切勿外出，留意最新状况。警方说，现时港九新界有多区有暴动的行为，暴徒在各区放火和大肆破坏，有多人受伤。在黄大仙，警方继续清场行动，几十名防暴警察在黄大仙池外沿住龙翔道东行推进，多架警车紧随，期间警员擎枪指向黄大仙池路旁围观拍摄的市民，有人向警员投掷燃烧物品，警员就向龙翔道路障方向开枪还击，另外有警员冲上蒲岗村道，示威者四散，现场路面和山坡有杂物起火，警员又在黄大仙池旁边小巴站将一名身穿黑色衫的人按在地上之后带走，期间有守护孩子成员不满警方做法，双方一度互相指骂，最后被警员驱赶离开。欧盟促请香港各方保持克制，将紧张局势降温。欧盟回应一名本港示威者与警方对视期间中枪，强调香港持续出现暴力，促请各方对话，将紧张局势降温，重申克制是向前发展的唯一方向。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一些示威者是蒙面，不应该都要想做蒙面化。听众黄生， 蒙方面可能他们做的事会多了，大家都是无求可以将示威冲突场面减低。 洪先生， 不是他想着解决问题平息民愤，而是想着去压抑市民，令到他表达不到，因为是有愤怒他们才会出来抗争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自由風。今日關注到咧，就係本港今日多個地區咧都出現咗衝突啊，亦都係有警員咧去到上前咧去到驅散同埋拘捕啦，亦都見到咧個警民嘅衝突咧係激烈嘅。跟進下最新嘅情況先，喺深水埗咧都有人群聚集啦，有人用雷射筆咧係射向深水埗警署，有人喺路邊燒雜物咧，由消防員咧去到救熄嘅。至於荃灣方面咧，就有示威者去到破壞港鐵站嘅出口啦，同埋一啲嘅食肆啦。 亦都有人去破坏附近的一啲娱乐场所啦，同埋一啲嘅零售店铺，咁啊，包括一啲早前被针对过嘅一啲集团式嘅食肆啦，包括系美心嘅美心皇宫啦、东海堂啦，以及一啲嘅商铺，中国移动啦、Miniso 等等咧，都系遭受到针对嘅。邱子勤都見到其實今次的運動裡面都有不少的情況是示威者去針對一些商戶呢，就說他們是撐警察，以至到發表過一些撐政府撐警察的言論之後呢，就針對這些商戶。 咁我估喺一個即係而家成個社會嚴重撕裂底下，咁當然即係我估唔係淨係講緊即係簡單嘅表達訴求啦。咁同埋特別留意翻嗰啲商户，即係如果你純粹我即係佢哋可能嘅老闆或者佢哋管理人管理層，即係純粹如果你只係講緊對一啲政府或者警察嘅一啲立場表示支持咧，我估示威者都未必咁憤怒，因為你睇翻咧，即係特別一啲被針對嘅一啲嘅鋪頭咧，其實佢哋講緊。是用他们的力量，或者他们可能在某一些，可能特别刚才你讲过那个饮食集团，他是可能在学校里面担任一些的角色，然后希望要求学校是开除一些学生，即是参与示威学生。我估这个令到很多人都愤怒，即如果你纯粹是讲我是支持政府或者支持警队的，我觉得大家即有不同的立场，大家尊重的。但是如果你是即有一个即利用他自己本身的政治或者经济的地位去打壓其他同你意見唔同嘅人咧，咁令到示威者或者好多人就會好不滿，咁亦都令到佢哋嗰個即係可能佢哋嘅生意或者佢哋嘅店鋪亦都會被針對。咁所以我估你即係如果我哋討論緊呢一樣嘢咧，大家要留意翻，佢唔係講緊係示威者話反對或者打壓一啲唔同意見嘅人士，而係講緊呢啲人佢本身係可能佢哋用佢哋力量去針對一啲示威者啊，或即係我估首先係佢哋唔尊重一啲其他唔同意見人士嘅表達意見嘅權利，所以令到示威者咧，即係作為一個即係相對應嘅做法，就針對翻佢哋。咁我當然你未必覺得好合理，但我估即係要小心嘅，就要留意翻，其實佢哋唔係講緊無差別地針對一啲同佢哋意見不一致嘅人士嘅。 好，我哋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起倾下。嗱，我哋嘅同事咧，陈浩之咧就继续喺黄大仙啦。咁而家咧就喺龙翔道咧，就同我哋报道下现场嘅情况啦。陈浩之， 系陆月光，你好， 请你讲下现场情况。 系，其实咧，头先咧，黄大仙嘅一班示威者咧，已经喺一度系往彩虹嘅方向咧系推进啦。咁我亦都跟随住佢哋咧，而家目前咧系行到咧大概咧彩虹村对出同埋牛池湾村嘅对出嘅方向啊。咁係講翻咧，而家現場嘅情況咧，佢哋咧有大概為數200-300個示威者咧，係喺龍翔道往彩虹嘅方向嗰度咧，其實暫時咧係封閉咗至少兩條嘅行車線，係用路障係封住咗，咁所以啲車咧就只能夠咧去上橋咧，係往九龍灣嘅方向啊。咁再講翻較早之前咧，點解佢哋而家係會行到嚟呢一個位咧？其實咧喺6點鐘嘅時候咧，佢哋原本咧係喺鳳德道嗰一邊咧，濠江村道嘅交界嗰度咧，其實有幾百個示威者咧係喺度聚集咧。當時咧係同警方咧係對峙緊噶。咁示威者當時其實亦都係有一啲掉磚啦、燒垃圾桶啦，同埋亦都係有掉汽油彈嘅行動。但係警方嘅警力咧，只係有大概50多人咧，所以當時咧係未有作出清場嘅。咁大概去到6:30至到7點咧，啲示威者咧亦都係一度咧係沿住呢一個鳳德道往彩虹嘅方向咧，就一度行到去鑽石山地鐵站。咁佢哋先咧係喺鑽石山地鐵站嗰度咧，有破壞站外嘅一啲牌同埋設施咧，之後咧先至繼續咧係沿住呢一個嘅龍盤街同埋大磡道咧，咁係出龍翔道嘅方向嘅。咁其實大概喺7:00咧，佢哋係已經咧再度咧係衝出翻龍翔道嗰度咧，去封住咗咧往荃灣嘅方向嘅數條嘅行車線啦，同埋另外亦都係咧往觀塘方向往彩虹方向嘅幾條行車線。咁不過咧，目前啲車咧其實係仍然咧去到彩虹交匯處嗰度咧，就可以選擇咧係轉咗咧出翻去九龍灣嗰邊咧就離開，但係就唔能夠咧去沿住龍翔道嗰度就繼續去往荃灣嘅方向嘅。 嗯。仲見唔見到一啲激烈嘅警民衝突咧？ 因為現場咧其實係見唔到有任何警察啊，咁所以亦都咧喺龍翔道呢邊咧就冇任何嘅警民衝突啊，暫時。咁咧示威者咧都係喺路中間咧用垃圾桶啦、雪糕桶啦，咁去架設一啲嘅路障，咁亦都喺附近灑批前，亦都係有咧係 全部係支持住啲車咧，係應該可以係離開農場道嘅位置嘅。 嗯，好啊，唔該曬陳浩之啊，咁都請你繼續為我哋留意住現場嘅情況啦。唔該曬我哋同事係陳浩之咧，就喺黃大仙嘅現場報道嚟噶。咁我哋都見到啦，咁其實今日咧嗰個係十一國慶嘅日子啦，咁都見到咧係好多之前咧曾經好多嘅即政治討論咧，就係話十一國慶係咪一個即所謂叫做死線或者係一個叫做標杆嘅日子，讓咧即係好多嘅示威者咧都視呢個日子咧就係為一個即係所謂終極一戰啦、啊、咁樣。咁阿邱志勤見唔見到呢個形勢咧？咁而其實你又點樣睇即係十一國慶之後嘅一啲運動嘅發展 咧？咁今日特別睇到啦，即係因為係一個嘅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成立嘅紀念日啦。咁亦都見到即係將嗰個矛頭即係焦點，亦都即係由一個講緊針對五大訴求，亦都再去到睇到背後嗰、那個頭先有講過嘅即係背後嘅力量，就係、是、中央政府喺整個運動上面嗰個角色。咁亦都講緊究竟特別係針對過去咁多年香港嗰個嘅高度自治係冇獲得即係實踐嘅問題。咁呢一個就將成個香港嗰個整個問題，即係個整個制度嘅核心咧，就即係睇咗出嚟。咁我估整個嘅即係之後嗰個運動嘅發展咧，即係我估喺嗰個訴求上面，大家就會更加即係清楚，就係即係香港而家嗰個問題。我估除咗林鄭同埋即係警隊之外，其實背後最大嘅力量就係即係本身就係北京政府。頭先即係都提過就係話啊，北京政府其實係確認支持即係林鄭同埋支持警隊。咁即係意思就係點解林鄭同埋警隊會即係喺市面上作出呢啲咁嘅行為，會點咁樣去處理啲示威咧？其實係北京政府係認可甚至支持啊佢哋咁做，咁即係話，即係如果我哋要希望林鄭或者希望即係要求警隊即係唔好再繼續咁樣嘅行為，咁其實即係話我哋其實嗰個目標咧就係應該係去針對翻即係北京政府究竟點樣去處理香港嗰個政即係嗰個成個治港嘅策略、治港嗰個嘅手段嘅問題。咁我呢個係即係其實成個香港嗰個政治問題嘅最核心嘅一個嘅問題嚟嘅，即係你一路北京唔處理或者佢唔去全面咁檢討或者去即係過去不斷用一個強硬嘅手段去處理香港嘅問題，咁似乎即係得唔到即係社會嘅認同。咁究竟北京究竟之後點樣做咧？咁的確佢哋需要全面咁樣去檢討。 我哋電話18723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李女士，李女士， 喂， 係 你 好，請講嚇，請講。 兩位節目主持人好啊，我姓李嘅。 嗯， 我从来都冇打电话上去任何一个节目或者一个电台咧讲过嘢嘅， 多谢你打上嚟， 第一次，系啊，我只系有几点想讲下咧， 好，请讲， 吓， 系，请讲， 我觉得咧，如果嗰个示威游行咧，佢系如果系政府系俾民阵佢哋今日游行嘅话咧，最多就系游行完之后咧，咪有1000多人出嚟示威，而佢哋系会集中喺一个地方示威，就唔会而家遍地开花，就唔会将30多个嗰啲地铁啊嗰啲站咧，冚唪唥都封锁晒。即系我觉得咧，警方咧做咁样做法咧系大错。第二咧，我认为咧，嗰啲北京咧一出聲咧，先個月早啦。北京一出聲咧，話要止亂制暴，咁嗰啲警察咧就開始咧擠擠佢膊頭，擠擠擠將嗰啲人去打到頭破血流。而今日咧仲用實彈開槍，係第一次。咁即係話咧，以後每一次咧，佢哋都會用實彈開槍噶啦，因為已經咧將來咧就會變成係慣性嘅。 嗯， 咁。就算那些示威者是有几错都好啦，他们咪捉了他们去，将他们拉了，咪俾他们去受审，等他们坐监又好，自己要怎样做都好啦。政府那个法治咧系会制裁他们，就不是这样样用啲实枪嚟打他们的。 嗯，好啊，多谢。嗯， 仲有一样就系话，我哋个司仪林郑月娥啦、行会啦、香港交民啦、建制派啦，呢班人咧，全部咧都系。有好大嘅責任嘅對呢啲嘢，尤其是林鄭月娥咧，佢自己都話咗佢自己係 unforgivable， 即係話咧佢自己認同佢自己咧都係千古罪人。佢係要咁樣做，咁你搞到香港先至有今日。 嗯。 最後一點咧，我想講咧就係、是、我見到嗰個細路哥 被枪实枪实弹打中咧，我真系好伤心。我真系惊佢咧有生命嘅危险。我希望全香港人咧有良心嘅咧都为佢祈祷。 嗯， okay, 因 为 呢个小朋友真系实在系罪不至死嘅。 好。多謝李女士的電話嚇。關於呢個荃灣的開槍事件咧，其實我哋暫時知道嘅咧就係、是下晝近四點左右啦，咁就有示威者咧就懷疑係中槍倒地啦。咁佢見到一啲嘅片段，見到咧佢胸口咧係有血跡嘅，咁亦都有啲嘅片段見到佢咧係不斷咁話心口好痛啦。咁之後咧就見到佢咧就係被擔架咧就送上救護車去送院急救。咁有啲傳媒就引述警方消息話咧現場開過實彈槍，不過咧我哋都係再查問咧係公共。警察的公共关系科究竟是不是真的在荃湾开了实弹呢？那警察方面呢是未有正式的回复的，那我们都或者我们都再看看一个事态的发展是怎样先。我们再听多位听众，有李先生。 喂， 李先生你好。 你好啊，阿麦子峰啊。 我是陆宇光和评论员邱志勤，请讲。 不是，就是陆宇麦子峰呢就 讲 了。我 是陆宇光啊，你好。 不是，你说麦子峰啊。 不紧要啦，你继续讲啦。 唔係，佢就話我佢講一句説話，我好認同嘅。佢話嗰啲示威者放火咧，佢都係想阻，即係阻止，即係幫我哋。我哋啲都已經過六十嘅老餅，每一次我哋做啲嘢咧，係想我哋啲人老餅嗰啲可以走先。佢係想保護緊我哋嘅，我都覺得係，直頭係。 你同意？ 同埋咧，我覺得今次呢件事咧，第一個始作俑者一個政黨就民建聯，你呢個李慧瓊同埋呢個。这个 咩？点解咁讲咧？点解？ 周浩鼎嗱，当初话蒙面出嚟，而家好似唔见晒人噶。我觉得呢两个，同埋咧，我就觉得我今次我都有去铜锣湾游行，我见到有啲人真系唔惊，佢哋都我哋都有啲惊惊地噶。但系冇办法，而家香港咁样，我见到有啲拖住神角都敢出嚟。 明白。 咁你咁佢作为我哋啲人，点解唔出嚟咧？ 明白。 同埋我哋嗱，前日呢個喺嗰個叫做天馬公園咧，呢個928咧，咪真正嗰個人咧，佢一宣布八點半要集，要停止，哇！跟住嗰啲黑衫嗰啲年青人都即係幫我哋點樣陪咗朋友，幫我所辦人走，但係出面咧已經企咗班嗰個叫咩速龍喺度，哇！個個揸住槍，個個都好驚嘅，所以啲但係啲後生唔會走先，要俾我哋嗰啲更加走先。所以我覺得後生係一個善良咁樣，同埋我覺得今日個商場點解唔戒嚴？不如索性戒嚴咯，啲商場全部封曬去，有咩意思啫？ 係 咪驚啲人個個圍住個商場歌唱香港之歌啊 ？OK， 好多謝， 就係咁。 多謝李先生嘅電話啦。再一次講咧，今日咧係任何嘅示威活動咧，都係未得到咧警方嘅不反對通知書嘅。咁至於我諗剛才李先生係講緊我哋評論員邱子勤所講啦，即係有啲嘅示威者咧就用呢個縱火嘅方法嚟到做一啲嘅路障或者做一啲嘅緩衝啦。咁但係即係對於警方嘅角度嚟講，真係縱火係一個真危險行為嚇，亦都有可能真係傷及到一啲嘅公眾安全嘅。咁又點睇咧？ 當然，即係警方嚟講，就當然任何嘅你喺條街度，佢本身就係違法㗎啦。喺警方角度，而你冇不反對通知書，你三個人以上，你喺度街度行，佢已經可以查問你，或者你拎住支雷射筆，你都係一支武器啦。咁喺警方嘅角度咧，基本上你唔係即係你喺條街度本身你就可能係一個嫌疑犯嚟㗎啦。咁所以就警方而家係咩都啱嘅。咁基本上香港咧就即係點解頭先我講話你不如即係頭先各位聽眾亦都提過就不如你戒嚴，因為點解咧？而家嗰個警方嗰個執法基本上咧係冇任何準則，因為其實我哋睇翻警察本身佢嘅規例，佢查問人各方面其實佢要有合理懷疑啊。講我哋即係講好多次嘅警察即係啲防暴隊點解冇偏好，我哋有一則去如果有問題，我哋係有得投訴。完全我哋講即係講幾個月都完全係冇咁做嘅，咁即係話基本上而家咧。即係警察，即係政府亦都講緊啊，點樣能夠講緊法治？咁但係似乎一最破壞法治就係警察佢自己帶頭破壞緊佢自己定落嚟嘅一啲規矩、一啲嘅章法。咁你點樣能夠叫市民信服呢？ 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咁就系由于彩虹站港铁嘅彩虹站火警系统咧被启动，车站咧而家要紧急疏散，观塘列车咧就唔停彩虹站啦吓，咁大家要留意。咁我哋听多位听众电话，电话旁边有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 系咁咧就其实我想讲一讲咧就系而家咧就 即係我聽咗咁耐啦，咁咧就聽到咧全部都係針對警察嘅。咁咧就我覺得咧你哋暫時嚟講咧都係喺度怪責緊警察。咁咁講咁耐咧，其實都唔係好對於警察嚟講咧就唔係好公平。 不如你講下你意見啦嚇，有機會就聽你講意見。 其實咧香港咧就嗰條法例咧就寫得好清楚係罕一憲噶啦。大家如果唔清楚嘅，可以去上網啊，好去到邊度都可以攞到啲資料嘅。就我唔認同咧，成日都係講一樣嘢，從警方嘅角度睇係違法。你違法就係違法啦，唔通你喺出面街打爛人哋啲嘢，縱火，咁你就美言咗佢，哎呀，因為我哋想逃走啫，咁又唔係想縱火嘅，咁呢個係唯一一個違法嘅行為。你講什麼都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唔係從你或者從我的角度去睇，亦都唔係話從警察嘅角度去睇，呢個係從眾人嘅角度去睇，呢個係違法嘅行為。 阿朱生啊，頭先我哋評論員邱子琴都講到話，即係因為之前咧警方嘅處理示威嘅手法又受過一啲爭議咧，咁亦都係令到市民對於警察嘅印象啦，咁係變得有啲人嘅心目中係變得唔好嘅，咁所以都導致咗警民衝突嗰個激烈程度咧係增加咗。你又點睇呢樣嘢咧？ 我覺得呢個係去講緊雞同埋雞蛋邊樣有先嗰個問題啦。究竟是啲示威人士佢哋有暴力先啦，抑或係執法人員用暴力先咧？如果啲示威人士全部都係好和平嘅時候，其實喺過往嘅經驗都睇到，有一日係好和平嘅，咁警察會唔會走出嚟就咁無端端打你咧？即係我睇到嘅嘢就係、是，如果你係和平示威，邊個警察會走出嚟搏你咧？相反地，如果你哋次次都是在每一个示威之后就騎劫了他，四周是纵火，那为什么香港警察来執法是不啱呢？那我又不是很明白你们这么多位评论员和其他的人都是讲一件事，就是警察是不啱，警察只是一个工具去執法。 okay. 他们也有父母，佢哋都有仔女。 好， 你而家睇到嘅香港而家系咩咧？眾多人喺度煽動，係、okay. 攻擊啲警察，係主要仲要係攻擊啲休班嘅警察，仲要攻擊佢哋嘅宿舍，攻擊佢哋嘅仔女。 OK， 呢啲係咩行為？ 好，嗱，多謝曬朱先生嘅意見啦，咁都歡迎唔同嘅意見嘅聽眾咧，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嘅。多一個嘅特別交通消息啊，咁就係港鐵嘅天后站。天后站咧，而家咧都亦都系要关闭噶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咧翻嚟继续讲讲。 爸爸嘅心声， 多谢我女在心，因为你嘅出现，我开始觉得自己似翻个男人。 爸爸嘅爱意， 悠悠啊，爹哋啊，无论你遇到任何嘅困难，爸爸都欢迎你咧翻翻嚟我嘅怀抱里边。 爸爸点嘅歌， 我希望咧藉住呢首歌咧，咁我想话俾你知，爸爸咁耐以嚟咧。都好锡你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爸爸心曲》，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只要一上连登讨论区同埋 Telegram， 大家就可以 connect 到。 我哋发现咧，越多重连登同埋 Telegram 获取运动资讯嘅运动参与者咧，佢真系会越倾向认为激烈行动可以理解，佢真系会越倾向认为自己同前线抗争者喺同一条线上边，佢真系会越同意滥炒。 今个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会同大家分析网络在反修例运动入面的角色。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而家时间系晚上嘅7:54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邱子勤喺度。而电话旁边咧就系我哋同事高福慧啦。高福慧咧之前咧就喺沙田噶，咁而家咧就跟随一啲嘅示威嘅活动咧，去到大围港铁站度再睇啲情况噶。高福慧， 系六月光，邱子勤，你哋好。我而家位置咧喺大围站对开，咁刚刚喺大概十分钟之前咧，示威者系撬开咗大围站嘅闸口啦，进入咗去站内咧，进行一啲破坏同埋纵火嘅行动噶。咁佢哋针对站内嘅一啲票务机咧，就用一啲硬物，好似砖头啊同埋铁通咁样咧，系去敲打啦。咁见到嗰啲票务机咧，喺佢哋嘅一轮嘅攻击之后咧，都已经失灵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示威者咧，系向住闸机内咧。是投擲一些燃燒彈啊，同埋咧喺附近咧係淋咗一啲嘅火水，咁所以咧個火勢咧一度都燃燒到去閘外咧一啲記者身處嘅地方。咁所幸嘅咧就係閘內咧已經咧係有消防員咧係喺度戒備，咁所以咧只係喺個行動一瞬間之後咧呢、這個嘅火警咧就已經被撲滅啦。咁喺我現時身處嘅大圍站外咧，仍然係有少量嘅示威者咧係設置咗路障啊，並且咧係喺附近咧。是流连，他们刚才都商量着在这个攻击和纵火的行动之后是怎样去离开。见到他们刚才都有跟附近一些街坊询问一些警察的位置和他们可以离开的路线。 请你讲一下，因为之前你都在沙田区那边看一些冲突情况，为什么会后来来了大围港铁站这边呢？ 其实刚才呢示威者同警察嘅对峙呢一路由沙田正街啦一路随住警方嘅推进同埋示威者嘅后退呢係去到希尔顿中心对开，以至到呢係再喺稍后嘅时间呢去到文化博物馆嘅出面啦。咁当中呢喺警方嘅速龙小队推进嘅期间呢，我见到呢都起码係有两个嘅示威者呢係被制服同埋被捕㗎。咁喺呢個扯戰扯退嘅過程入面呢，佢哋就一路呢就向住呢一個嘅大圍方向走去。咁直到頭先喺曾大屋遊樂場出面呢，佢哋就經過一個投票嘅方式呢，就決定係向大圍站一帶去到行。咁相信呢係因為沿路呢係有車公廟站同埋大圍站呢兩個港鐵車站啦。咁所以見到呢喺沿路一啲即係港鐵嘅物業啊，或者係一啲牆身上面呢，佢哋都係噴咗一啲塗鴉啦，同埋呢係掟爛咗一啲嘅玻璃咁样样噶。 好啊，唔该晒高福慧喺现场嘅报道啊，亦都多谢晒今日咧就系、几位同志咧都喺一啲示威嘅现场报道。我哋电话18723111，仲有听听众咧就系、有谢小姐喺度。 系啊，你好啊，其实我想发表一下咧，点解咧佢唔早啲话戒严啊？咁人哋要翻紧工咧，六点等到屋企人啊，喺六点钟放工，等到依家喺个街度都冇嘅。的士又冇，乜都冇，佢依家样样啲车都封紧，点屋企又话叫人哋，唉，又话叫人哋喺安全地方，喺街都唔知边个为之安全地方。 嗯，介唔介意讲下由边度去边度啊？系喂，谢小姐。 系啊，我话都唔知依家有咩交通可以搭得到翻屋企。 系。 我屋企人啊。 系。 我都唔知道有咩车可以翻屋企。 哦，佢本身你屋企人喺边个地方噶？ 冇车啊！ 哦，佢你喺边个地方等车啊？ 喺左东嘅旺角，即系行景安之前。 系啊，谢小姐个连接可能争啲啦，咁或者我哋都倾到呢度先啦。啊，都有趣地，好似几位听众都讲到话。即系不如戒严呢咁样嘅讲法。 因为其实你我都提到咧，就系其实而家咧，即系唔系讲紧示威者。我估其实喺过去三个月嗰个嘅示威活动里面咧，点解令到大家越来越多人不满咧？即系睇到警方其实喺唔同嘅社区即系进行嗰啲嘅镇压活动嘅时候咧，其实往往误伤一啲嘅即系冇参与示威嘅人士。咁譬如今日嘅，譬如封地铁站啊、停或者唔同嘅地方嘅警方嘅處理啊，咁都見到令到咧，其實啲普通可能真係翻工嘅市民咧，都受到影響。咁我估令到好多市民都覺得你不如即係咁樣做啦，不如直情乾脆即係所謂戒嚴。當然呢個未必處理到整個抗爭嘅問題啦。 嗱，都睇翻咧呢家個交通情況咧，其實港鐵咧唔少嘅車站咧都已經係關閉噶啦。咁包括港島線方面咧，有中環啦、金鐘、灣仔、銅鑼灣、西營盤、港大站咧都係關閉。觀塘線咧就有油麻地、旺角、太子、 樂富、黃大仙、鑽石山、彩虹都係關閉嘅。而剛剛係彩虹都要關閉啦。咁而荃灣線方面咧，係全線已經係暫停服務噶啦。除咗美孚同埋麗景站咧仍然係開放之外咧，其他荃灣線嘅車站咧係需要關閉噶。西鐵方面咧，尖東站、荃灣西、元朗、兆康、屯門、朗屏站咧都係關閉。東鐵線方面咧，大圍站啦、沙田站咧都係關閉。咁而馬鞍山線方面咧，全線咧就係暫停服務噶。咁各位聽眾啦，咁如果都係需要咧繼續出行嘅話咧，都要留意翻今晚嘅交通情況啦。好啦，今晚嘅自由風時間到呢度，拜拜，聽日再見。